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 唔系啊， 五 要 月十一号，今晚咧就系小弟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就泥牛都响树嘅。 系，各位好啊，母亲节快乐！ 系啦，咁啊嗱，首先咧，先嚟一节嘅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天晴，最低气温有24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有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2%。电话热线8191-0478，1919-0417，130条线一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啦。咁啊，大家依家可以咧打定电话上嚟，我哋咧就会系一息间咧。就會係接聽咧大家嗰個嘅電話嘅嗱，因為我咧又要 set 好晒嗰啲嘢先，唔係一間咧嗰啲電話咧猛響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你知我哋好多益友咧會打電話嚟嘅嚇。OK，set 咗噶啦，咁依個禮拜8191-0478，大家可以咧打定電話上嚟咧，我哋大概講到1點鐘到啦，就會接聽大家電話噶啦，咁樣係 OK 嚇，好啦，咁咧就依家咧我哋係嗱，大家記得冇咗聲，冇咗咩聲啊？應該有聲噶。嗱，立場咧，我哋未必相同咧。呢個嗱冇所謂噶。嗱，有位益友啊，Master Zero 就講，就我哋立場未必相同。喂，我哋唔能夠追求咧，每一個人咧都係完全一樣，係冇 identical 嘅。包括你，係你娶老婆咧，佢都唔會100%同你嘅想法咧係完全一樣嘅。啊，呢個必須要接受呢現實。喂，我哋係呢個節目係搞咩咧？係求同存異嘅，係和而不同嘅。大家嗰個大方向基本上係覺得冇問題咧，就係唔需要去到喂大佬100%都一樣咧。呢啲完全係極權同埋獨裁嘅節目嚟啦嚇，所以我哋唔會追求呢樣嘢嘅。好啦，講講咧呢個嘅逃犯條例嘅修訂啦嚇，一個最新形勢啦。泛民咧就會形容呢一個係所謂嘅攻防戰啦，咁樣係好啦。咁啊，即係今日咧就係即係開會啦。咁啊，話說咧，嗱，過去一個禮拜，其實我哋睇到咧嗰啲咁嘅深黃嘅即係支持者咧，就極度亢奮嘅，其實喺呢件事上邊，而係嗰啲淺黃啊，亦都係我哋觀察到喺網路嘅民意咧，普遍嚟講都係同情泛民嘅。咁點解咧？其實我哋好清晰見到就係因為泛民主派喺過去嗰一兩個禮拜，佢哋咧就係實踐一種所謂新式嘅議會抗爭嘅手段啦，啊，就係所謂即係自己召開一個嘅會議啊，嚟到去製造一個即係佢哋自稱為憲政危機啦。無論你同唔同意都好，佢哋會自稱作為一個憲政危機。咁啊，立法局嘅前主席就係黃宏發啦，咁啊出嚟講就話陶謹申開嗰個會咧，其實都係合法。咁當然我就覺得咁樣睇，你都要咧道理就歸道理，現實就歸現實嘅。咁基於依家掌權嗰係特區政府，而係大家都知道啦，嗰個嘅秘書處當然啦，就唔係絕對嘅政治中立啦，冇呢回事啊！世界都即係呃傻仔就有啦，係咪？咁佢當然就係會係傾向係石禮謙主持嗰個先至係合法嘅一個會議啦。好啦，咁呢、這個嗱，OK，咁呢個就係泛民嘅所謂新式嘅議會抗爭手段啦。咁佢有別於以往嗰個嘅。即係所謂嘅形式主義啦，或者叫行禮如儀啦。以前佢哋最興做咩呢？就喺個議會嗰度審議緊嘅時候叫囂啊，衝出去主席台啊，或者 walk out 啊，即係集體離場 甚至 啊。 系啦，自己离场抗议 係啦，自己 啊！ 離場抗議。咁呢啲係好 old school 嘅一啲形式咧，即係等於以前梁耀忠咧臭罌出臭草俾人哋 讲出去 趕出立法，即係趕出會議廳一樣啦。嗰啲係好舊式或者老式嘅抗爭手段。好啦，咁今次當然啦，成班咁嘅深黃啊、淺黃啊，就係為之眼前一亮啊。因為呢啲咁樣嘅以前佢從來未見過啊嘛。咁但係在於我哋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嘅叫做即係冇乜特別啦，係咪？我哋就係因為睇開好 即 多。 係大家嘅角度唔同啊嘛，我哋就覺得係即係碎料嚇。 有我想個瑞典，因為大家你睇下科索沃啊、台灣啊、烏克蘭啊嗰啲咁樣，或者西班牙咁，係呢啲真係濕碎啦，係咪？咁有啲人甚至話：，哇！依家係咪台灣化嗰個議會係？我不同意，一直未去到打人咧，都唔算台灣化嘅嚇。 台灣係打得好激嘅。 唔、啊、有一個，比如話吸毒派最憎個韓國瑜，咪打柒啊陳水扁嘅咯。嗰陣時係咪啊？20幾年前喺嗰個立法院嗰度嚇。啊 咁你未去到呢啲咁激進、咁暴力嗱？呢只係暴力啊，因為真係打赤拳嘛，打赤拳用唔 Q 暴力啊，嗰係暴力嘅，係咪？ 肢體接觸就真係肢體衝突嘅啦嘛嚇， 啊，唔係你 所以 咁 我 樣，唔係 想 你 醒 挨 過 挨挨碰碰撞撞咧，呢啲我覺得都唔算嘅。屌你咩一 嚇。 拳窩一拳窩去嗰啲咧嚇，咁嗰啲就算啦，嗰啲係，即係你呢啲程度有深淺啊嘛，你唔能夠話呢啲咁樣啊挨碰碰啊咁樣，你搭車人時啊嗨到人哋啦，咁樣係嚇都會屌下老母啦，咁係會，即係呢啲我覺得係太過輕微啦，因為去到真係有心揼柒人嘅，咁嗰啲就係維持台灣式嘅。就係議會文化啦，咁其實依家都少咗好多啦，近呢十幾廿年都已經係少咗好多啦，其實冇乜打人嘅，極少啊，依家係唔係冇？好啦， 或者時代進步啦，而家報道反而我見到俄羅斯啊，或者嗰啲前蘇聯嘅加盟 係啊，前蘇聯嗰 國 啲咁 咧， 嘅衛星國 嗰 咧 啲 就 人 好 打得 多， 好勁嘅又係。 係啦，咁嗰啲直頭放催淚彈又有，乜都有嚇，屌你老味真係！咁所以你話呢啲咧，我哋會覺得碎料。當然啦，喺嗰啲因為你知心黃嗰啲嘅。國際觀啊，就係比較狹窄啦，就會覺得係哇呢啲已經係哇好鬼勇武 耳目一 啦， 新啊！ 哇簡直係屌你老味，好好睇啦咁樣嚇。即係但係就係我哋又覺得濕碎 唔係喎， 啦。 同樣嘅，阿胡志偉鬧一句八婆都好耳目一新嘅嚇，大家 誒 都好開心啊！ 呢個我覺得咧係有嗰個所謂嘅落差，即係嗰種嘅。 啊哈！ expectation 啊，即係我你預期胡志偉係一個悶棍，係一個叫做好正經八百嘅一個人嚇，或者好穩重嘅一個人，或者即係或者好愚笨嘅一個人啦嚇，就唔會 反差萌啊！ 係啦，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喺度啦。喂，突然間佢鬧林鄭快啲去死啦八婆！喂，呢啲係咩嘢嘅語言呢？其實呢啲係街市嘅語言，即係啊你賣菜連你個八婆呃我呃稱係嘛？你唔好死啦八婆嘛！咁即係呢啲咧就係會喺街市啊市井嗰啲語言。 或者巴士站 系 啊， 啦，啊你呢个咁嘅八公打尖，你快啲死啦！你咁样嗱，就会讲呢啲语言嘅。咁但系嗱，我哋话唔系批评话胡志伟讲呢啲语言系唔啱喎。嗱，市井嘅语言咧就贴地气。问题就系、是、喂，不嬲你民主党都不屑呢啲语言噶嘛，系咪 语言 啊？ 暴力啊嘛，我哋称之为 喂， 吓。 而且佢闹八婆，点解你黄碧云唔谴责佢啊？呢啲仲系歧视女性嘅语言啊？八婆咩叫八婆？点解你唔可以中性啲咁闹咧？吓、啊， 八婆就即系净系闹女 即系 性 闹女 嘅， 人咯，系咪先？即系好简单啫嘛，呢、这个八婆咁样系嘛？即系岑有阮琼丹同阿周星驰嗰套电影嗰啲咁样闹交嘅色彩咯。我觉得冇所谓嘅，你中意泼妇骂街都得嘅。但系你不嬲以往都不屑呢啲水准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你不如系即系你系大方嘅承认你哋嗰个方针或者立场系转咗，系咪？而且你以上一年你先至胡志伟先揾阿林郑去佢嗰个嘅党庆。嚟到又捐咗3萬蚊，葬身 三 和 萬 諧， 蚊 然之後又話要搞呢一個嘅大和解，咁呢個又唔和解喎，咁你點樣一時之間係可以轉變得咁快呢？嗰、那個轉折係，咁當然心黃就唔會考慮呢一點啦，嚇、啊、心黃就會考慮哇，因為佢鬧八婆好過癮，哈哈哈咁樣，咁唔緊要嘅呢啲，我覺得大家觀點角度唔同啦。昨晚星期五晚，即系5月10號嘅夜晚8點鐘開始咧，泛民就喺呢一個立法會門外啊，俗稱煲底嘅地方咧，就係、是、搞咗一個嘅變相造勢大會啦。就係、是、佢其實都講明嘅，嗱、呢個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嘅所謂集會咧，佢講到明係為泛民去打氣嘅喎。咁所以嚟到講，佢裏邊啲口號咧都好趣致啊。總之邊個議員上台發完言之後咧。就會講，比如話胡志偉上完台發言，咁就會講佢胡志偉加油，胡志偉加油。咁啊，比如話到毛孟靜上完台發言，又毛孟靜加油，毛孟靜加油咁樣嘅。咁但係你嗰個嘅目的喺嗰個集會，其實你係要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嘅修正案啊嘛，嚇、啊！你唔係要叫嗰啲即係議員加油， 市民啊，加油 但係 嚇！ 佢就係變相以一個造勢大會嘅形式嚟到搞。咁喺呢方面呢。其實連黃之峰都有微言嘅，嚇、啊，咁我哋不如一齊睇下黃之峰講咩啊，好唔好 好啊。 啊？啊，咁啊，黃之峰咧都好不屑咧，佢哋呢一個嘅作風啦，即係你泛民咁樣做係，即係，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嚇、啊，因為你之峰哥係嘛，依家你又即係喺個立法會嗰度冇角色，咁你就會抽離少少去睇嘅，咁抽離少少去睇嘅時候，佢咪又會變咗。佢同我嗰個意見居然係一樣咯，咁樣嚇，我哋一齊睇睇啦嚇。好啦，哇，咁嗰、那個 圖片都幾大張嚇，咁我哋喂遮咗我人頭添，個 layer 嘅問題，得好啦，嗱，咁咧呢個係黃之峰嚟嘅 ，OK， 咁黃之峰就話咧。去集會咧就不停聽到台上有啲議員咧持續不斷咁呼籲台下群眾，跟住嗌個議員名，跟住就嗌加油。作為積極參與個集會嘅分子咧，見到咧咁嘅情況咧，好多人都嗌咗過百次咧呢啲議員加油嘅口號啦。咁嗌完咧，嗱佢都有嗌噶 ，OK， 但佢嗌完就喺度諗到底由幾時開始。集會咧會喺一個鐘頭之內要求台下嘅人咧不停叫台上嘅人加油啦。坦白講，議會作為重要戰場，議員肯出力真係非常值得鼓勵嚇。咁啊，佢覺得民主派如今奮身通宵留守會議室咧，都係五六年前咧冇想象過嘅。不過集會一個鐘頭，每個嘉賓上台都叫群眾連續咁樣叫囂嘉賓加油咧，就搞到好似選舉嘅造勢大會，感覺咧令佢咧係好唔舒服嚇。咁啊，佢啊跟住講話改變就始於抗爭，包括議會嘅抗爭嚇。但從來咧都係即係政治咧政客咧就係鼓勵人民，就唔係咧咁樣咧台下嘅議員咧就係 instruct 即係指示台下嘅群眾咧就嗌翻啲口號， 一齊嗌口號。 係啦，咁樣咧嗱，我覺得佢今次呢一個嘅發言咧，喂反而係冇問題喎，因為佢觀點同我一樣啊嘛，屌你啦真係！你見到嗱，我觀點其實就係話。喂，泛民在立法會嗰個口號就係嗌，原來嗌胡志偉加油啊，咁樣就搞做曬啦。喂，其實黃之峰同我嗰個嘅觀點，居然係一樣喎，都係好不似泛民用呢一種咁嘅形式嚟到搞集會喎。 嗱，因為你應該係聚焦翻喺個議題啊，嗰個條例草案嗰度嘛。 冇錯啦，你嗰、那個喂大佬，喂呢啲叫做喂，你有個即係分翻輕重啊！嗰個次序係你冇可能咁樣嚟到去係嘛？喂，五月就依家你就搞做曬大會，連黃之峰都咁講。好啦，咁當然啦，黃之峰講啦呢啲嘢就會係遭到圍插啦嚇。咁啊好多黃粉咧就即係不似翻黃之峰喎，又屌鳩佢咯喎，你明唔明啊？因為喂，咁當然係會屌鳩黃之峰啦，因為黃之峰嗰個觀點竟然間啊叫做所謂淪落到啊！是跟仇思大一樣，我咪屌柒佢仲係咪先？ 黃之峰打擊士氣 啊！打擊呢一個泛民社啦，咁樣咧嗱，跟住你大家睇到啦，嗰班友喺度講嘅喎，就話啊係啊，就目的就係講到明咧，就係要打氣啊嘛，嚇咁啊要對抗無力感咧，就係能夠咧就為事情出力咧，就好重要嚇，大家要維持士氣，未嘗不可，即係講士氣嘅問題啦。有些人就算了，今次就肯罵八婆已經很大進步了，這樣即是罵人是八婆是一個很大進步，這些是深黃的一些民意，我覺得是要值得去參考的，即大家都要了解一下，喂，怎麼深黃的支持者到底在想什麼呢，腦袋裡面，好了，他說，有個這個還好笑，這個深黃，黃小姐就說，他說我永遠都記得你說，靠你們年輕人，比粗口更加難聽，現在他們為了抗惡法走去衝，你有咁多意見咁樣嗱，原來咧，大家嗱睇住咯，原來深黃嘅支持者係覺得喺你對抗緊一個嘅議題嘅時候咧，唔好咁多意見，唔好發言，其他人全部收低，唔好提出異議，唔好提出雜音，大台講乜就講乜，嗱呢啲就係深黃支持者咧，佢哋一貫嘅論調嚟嘅。你明白嗎？即是說喂，我們都在對抗這個的逃犯條例嘛，你這麼多話說做什麼，你黃之峰不要說話收爹，我們一起去支持他，一起即是要用一種所謂集體主義凌駕你這些這樣的人的意見人士的聲音，這些就是深黃支持者的一個特色來的，而是我們看到有些吸毒派都是沾染了這個習性，是啊，吸毒派都是说喂，我们现在要团结一致对准政权，你这些东西就是2014年左交双辉一叶林辉陈景辉叶宝林所讲的那些论述来的咯，对准政权是不是啊，你现在搬回14年左交的论述出来，真的屌鸠我，你不是白痴啊，你们这些吸毒派是。对不对啊，这 些对准政权呢其实就只不过是一句说话就压低了所有有意见的声音，想着团结一致去做，维持大台的决定，这样 维持大台的权威性，就完全就叫你，即那你这些人叫搞民主，是不是，你不是搞民主，你本身自己都没有民主，你怎么争取，好了， 跟住我哋睇落去，嗱，我哋睇多啲啦，係嘛？嚇，嗱，唔止一個嘅，好多心王都係咁樣講噶。咁其實係，我較大啲，較大啲，我自己樣先屌嘅啫。啱啱見咗失蹤咁啊，失聯啊。好，較大啲自己先。好啦，咁啊，佢點講咧？話互相鼓勵有問題咩？嚇，今時香港今日啊，到咗毀滅嘅環境啦，仲計較咁多，打嘴炮咧就好容易嘅。OK。咁啊，而係咧，即係團結咧就好艱難嘅。OK，就唔好搞咁多咧，形勢太兇險啦。希望又有啲 motivation 啊，佢哋做無謂嘢，你就轉牛角尖，即係一路係咁鬧緊黃之峰咯喎。呢啲係 OK，好啦，咁啊跟住落去喎。 穩定壓到一切 係啊，完全係，咁啊共產黨嚟嘅嚇。跟住咧一路攞喎，正面啲睇，依家啲議員做嘅嘢以前未做過，就好似佔領咁，唔知啱唔啱群眾嘅支持係好緊要，即係佢哋覺得，喂以前未做過，喂依家人哋肯去做，你冇咁多聲氣啦，冇咁多雜音啦，收嗲啦，唔好講嘢啦，就係 其 咁 實 樣 正 嘅。 正就係相反，你哋做緊啲新嘢嘅時候，其實就係應該要聽新嘅反應。 當然係要聽群眾嘅意見啦。因為我哋作為局外人，我哋睇得個情況當然係最清晰啦，係咪啊？喂，有邊啲嘢啱，邊啲嘢唔啱，邊啲嘢你做得好，邊啲嘢需要改善？喂，我哋作為局外人，一定比你更加清晰，係咪先？但你又唔聽意見，其原來嗰啲心王呢，都係選擇唔聽意見，最好你唔好出聲，最好團結一致。到底團結為咩呢？唔知，總之你唔好講咁多嘢嚇，總之要團結一致，穩定下個黑掣。獨派都係咁嘅，依家係仲話泛民好啊？泛民咧就咩嗱？我哋首先翻清啊，你係嗱，我知道有啲益友咧係支持港獨嘅嗱，你支持乜嘢嘅政治主張？我覺得冇問題嘅。問題就咩咧？你唔好當咗我批評獨派就批評緊你，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我哋批評泛民，就唔係批評啲泛民嘅投票俾佢嘅人。 啊！ 你分翻 我 清 哋 楚， 批 我 评嗰一班人， 係啦。 批评嗰个概念或者个理念。 嗱，當我哋批評心王，就真係批評緊嗰班人啦。但都係批評心王啫，嗱呢一個好大分別嘅，所以有啲人咧唔好覺得我哋批評緊呢一個嘅急毒派，就覺得批評緊你，嗱千祈唔好咁樣嚟到去錯誤地對合作，絕對冇呢個意思嘅。大家你中意係一國一制又好，你中意港獨好，你中意乜都好，我哋係唔會干涉嘅。但係問題你唔好覺得我係鬧緊你，千祈唔好咁諗。啊好啦，跟住咧就落去咯喎，下雨傘運動。之後，民主派剛剛開始有翻啲氣勢，團結嘅就嚟又講團結喎。OK，大家留意下喎，團結呢兩個字喺佢嗰個嘅留言咧，屌柒黃之峰嗰度咧，係出現咗好多次喎。然之後咧就話又有人要搞拆大台，即係覺得黃之峰搞緊拆大台咯，即係幾恩，即係幾黐線咧？你明唔明啊？即係黃粉就係一種咁樣嘅人，心黃傻粉就係啲咁嘅人咯，完全係不準意見嚟到發聲，係嘛？稍微提出少少雜音啫，即係今次唔好彩就同仇思達發出同一意見啦，係咪？咁俾人屌柒難免啦，之峰哥係咪？屌你真係啊！咁啊，下次睇清楚咯，你發言之前睇我 Facebook 有冇講過相同嘅論點咯。咦，又你唔好 本來 講 可 啦， 能冇咁反感嘅，你講完 係 佢又 啦， 同你差唔多， 咪差唔多直睇一 真 樣，只不 係 過 佢就 啊。 個感情就投射咗落去呢個黃之峰就係呢個仇思達嚟嘅。 系啦，就猛屌你啦！你明唔明？唔会屌我噶，佢哋唔会走嚟留言嘅。嗰啲心黄系，即系但系你一个钟头，即系因为你一个钟头之后啦嘛，已经系。咁你嗰度扩张句子啊嘛，其实将我啲论点系，我唔会话佢抄我嘅，大家观点相同唔出奇，因为大家 或 有 者佢 相 都 同感觉。 未必会抄嘅，佢都未必会睇你个 系，佢未必会睇啦，冇即系我哋唔 Facebook 会 立场 妄 差 自 太 尊大嘅。问题就系、是，喂，即系证明仇思达同黄之峰对于泛民嘅嗰一个嘅所谓嘅集会都有相同嘅感觉嘛？感觉即系大捻镬嘛？你泛民系真系你搞紧造势大会咯？咁样就系、是、一个南辕北辙两个人嗰政治理念咁不相同嘅时候，相差咁大嘅时候，竟然系相同嘅观点，咁你话你系咪要反省咧？你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系咪啊？唉，真系你唔好怪屌人。嗱，今次王，嗱，今次好嘢，之峰哥，我俾个 like 你先。嗱，唔系 like 你其他嘢，like 你今次你够胆发言，屌柒呢个泛民大台啦，好嘢。OK，是其是，非其非，今次你屌得啱嘅，呢班友系的确系唔应该以一个做晒大会嘅形式嚟到搞一个咁样嘅群众集会。好啦，咁啊，即系讲完呢个黄之峰，我讲下啲议员咯。嗱，你议员咧，我哋头先都讲啦，系咪？即系你即系。嘛，即係你搞呢一個嘅論證啊！我又唔係想即係吹捧阿鬱敏啊，或者吹捧咩嘢啦 系嘛？ 嗯嗯。 但问题系你嗰个议政水平，即系咁唔好讲郁文啦，费啲人又话，你吹捧郁文好啦，唔讲啦，唔好讲郁文啦，就系讲你哋呢班人啦。胡志伟就闹林郑系八婆，跟住蒋丽云就闹呢个黄碧云系肥婆，然之后黄碧云又闹翻呢一个蒋丽云系无耻民建联。咁即系讲咗啲咩呢？其实系你喺个论证嗰度，即系我觉得嗱，首先嚟讲呢啲咁嘅水平，嗱，比如话有啲人系大嗌何君尧食屎，喂，咁我冇问题，因为佢一个 layman 啊嘛，佢唔系一个出紧呢个公帑九 公 万八千 帑， 五百蚊嘅一个嘅议员啊嘛，佢一个普通市民啊嘛，佢中意嗌俾佢食屎，咪叫俾佢食屎咯，喂，有一日嗌你胡志伟食屎得，喂，我都冇问题嘅呢啲人，因为佢一个 layman。佢唔系支紧98,500蚊公帑呢个人工嘅，我觉得闹乜都得。但系你呢班咁嘅友泼妇骂街、纯水男、八婆、肥婆呢样嗰样，喂，即系我觉得系有待提高咯。呢、這个水准系，即系话我唔系话抽称你嘅，你话啊讲呢句说话，你可能系经过一个好深思熟虑，有一个考量就系话，哦，我闹呢个八婆系大快人心嘅，令到嗰个好多嘅你嘅泛民嘅心王嘅支持者系会 可能 好， 有引起注意先啦，系嘛？ 系啦， 最起码都系嘛， 咁我觉得 有生 你 辉啊！ 嗱，你有生逼冇问题嘅，你喺生逼之外有冇一啲嘅其他嘅嘢俾人哋睇到先？嗱，暂时系未见到。啊，胡志伟，你可以再努力啲。你除咗啲人，你如果唔系咧，你变咗4年任期，你但系啲人净系记得你闹啊林郑月娥八婆要咁样系咪啊？你有冇记得佢其他喺议会里边发言讲？冇冇喎，非常 有冇一 平 个 淡。 好高水平嘅论述，又好似仲系欠奉喎，系 但 嘛？ 仲系好非常之欠缺啦，希望佢哋又会提升翻呢方面水准啦。不单止系呢一个泛民嘅，其实建制派都要啦，系咪啊？你呢个咁样嘅蒋丽云又烂肥婆，咁样咩意思啫？系咪先？你好瘦咩？咁样系？喂 大家你同佢磅下重啊！你未必听过阿黄碧 唔 云 系大家都。系嘛？即系你同阿黄碧云啊，或者系黄 嘅，系。 佩凡啊，嗰啲新陈代谢都开始慢噶啦。 咁啊系咧，咪就唔好咁样讲呢啲咁嘅嘢啦， 咪 系真系， 咯， 即系冇乜谓啦，叫做， 你好似陈淑 唉， 庄咁瘦就话啫， 啊，咪陈淑庄好 似 翻 啲 啦，系 嗰 咪？ 啲， 系陈淑庄依家撤咗啦，嗰个楼，OK，好啦，咁啊即系跟住嗱，今日讲下今日开会嘅情况，OK。 OK，好。 今日咧开会嘅情况咧就仲好少。嗱，喂，我咧报下数字先。依家 YouTube 方面咧就依家2,400位嘅益友睇紧咯，OK。 哇！犀利犀利， 唉，犀利，多谢各位益友支持，俾掌声自己先。喂，各位益友，嗱，希望各位益友多啲 share 我哋嘅节目出去，继续令到我哋收视上升。啊，希望睇下我哋今晚可唔可以冲到2,500位益友，OK。好啦，我哋继续咯。今日开会就系好混乱啦，点解？因为其实佢哋用咗同一个会议室嘅，但呢个我哋一阵间会讲到点解石礼谦会拣同一个地点嘅开会呢？其实佢呢本人呢，我相信佢就唔系好愿意呢个条例通过，其实系咁佢就暗中有啲嘅叫做帮助啦，否则佢一早一拣第二个会议室开会呢，就唔会造成今日咁样咁混乱嘅情况嘅。吓，呢个 佢 一阵间我 一 哋会 定系 分 有啲 析， 顾虑嘅， 系因为 有 我 啲 哋 顾虑。 会分析到呢样嘢嘅。咁但系大家见到今日开会咁混乱嘅情况，主要系咩嘢嘅造成呢？其实就系泛民放咗一班咁嘅记者去做直播啊嘛。嗱，呢个系必然嘅。你如果唔系咧，就唔会有咁多人啦，大佬。你嚟去去，嗱，我最多加埋保安员，加埋秘书处咁样一两个人，就唔会好似今日咁啊，大佬，你开会开到成百人嘅喺嗰度，你影出嚟，你睇下嗰啲相片，哇，好多记者走去做，喂。尤其啲攝記揸住啲 camman 啊，咁樣喺度影，咁嘅時 系 候咧， 啊，啲咪啊，嗰啲吓， 係啦，又揸住個咪啊、收音 有 啊 啲 呢 人 樣嘢， 担住把梯啊，系嘛？ 嚇，咁你變咗咧就係造成好大問題。即係當然呢個係記者，我覺得有啲助攻嘅成分嘅，絕 助 對 攻 有， 冇错，系，绝 因為 对 你 有， 見到，尤其是係香港電台，佢就走去轉播呢一個陶謹申嘅，即係 Now TV 都有啦，我知道嚇。或者 有 係 有有， 有 我有 好多 睇。 嘅網媒啊，都有走去轉播，8點半開始就轉播陶謹申嗰個嘅召開嘅，即係佢所謂合法嘅一個會議啦。咁其實我知道記者係有助攻嘅呢樣嘢，呢、這個絕對係應該係喺個史冊裏面記載啦嚇。咁啊，另外就係、是、今日咧，泛民嗰班友咧亦都好醒目嘅，走去自己攜帶一啲嘅揚聲器啊，叫做嗰啲唔係大聲公嚟喎，即係淘寶有嘅喎。 買嗰啲嘅喇叭仔，自己揸住個咪喺度猛講嘢，咁啊即係大聲啲咯，叫做係咪？ 唱 K 神器啊！ 係啊，你類似嗰啲咁樣嘅嘢，咁啊有個咪，即係其實嗰啲大媽冇嗰啲咁樣嘅咪啊嚇，嗰啲咁嘅播歌嗰啲咁樣嘅喇叭仔啊，咁啊好 Q 大聲咯，變咗呢一個嘅歐樂軒同埋啊呢一個黑古力特嗰個叫咩啊朱海迪啊，咁啊好 Q 大聲咯，佢哋可以講嘢。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咩招數咧？佢哋今日就係包圍嗰啲建制派咯嚇。主要係呢三個嘅招數，咁你話呢三招係咪新招呢？有啲係，比如話佢哋自己帶咪去呢個係新招嚟嘅，以往我都未見過嚇，都幾。 有啊，楊岳橋咪試過一次咯， 哦，佢試過一次，OK，唔係，但係冇今次 次 咁 次 大 帶 規， 咗大 唔係 聲公， 今次冇今次大規模啲，今次就喺 大 度 規模同埋有組織嘅今 有 次 組織有預謀，今次係好 係夾過 咁嚇，咁咧就係、是、另外就係衝出去包圍建制派，包圍石禮謙啊。咁啊，仲有就係、是、啊，引記者入去咧就第一次啦，啊，OK 啊，引晒人入去做直播嗱、啊，主要系呢三樣嘢令到今日咧嗰個議會就係、是、開會嘅時候有一個咁混亂嘅情況咧係出現咗嘅。咁啊，但係咧我哋睇下咯，呢一個嘅李慧玲咧又有對於呢啲嘢咧又有發表啊，一齊睇下佢有咩慰論啊，OK 啊， 好啊， 即係你又要睇下嘅，即係你李慧玲呢啲係即係巴閉啊嘛。啊，就係、是、呢個新王嘅一個領袖，言論領袖 icon 啊，系。 icon 嚟噶嘛？咁啊，李慧玲有咩講咧？嚇、啊，哎，好似我原來我都漏咗 cap 喎，咁我就 哦， 咁 你冇聲 講啦， 俾我 我 嚇。 就咁 cap，我就咁講出嚟啊，不如係， 好啊，好啊。 咁啊八唔係生個八婆嚟，我哋好鬼中立噶嘛，依家係，屌你啊！咁 啊，李 你 慧 如 玲。 果而家嗌佢八婆令，咁佢就會去到一個上升到特首個級數。 系啊，唔得噶啦，系即系喂，林鄭月娥八婆，你咪又八大口令啦 而家八 ，OK， 婆係林鄭嘅尊稱嚟㗎啦， 系啊，咁冇嗌佢八婆令啊，个大口令，大口令就 係。 话咩咧？佢今日开完会，建制派咧仍然冇办法选到谢伟俊做主席，从阻止送中条例通过攻防战论啊，点计啊都系泛民胜建制输啦。喂，你咁快就单方面宣布泛民胜建制输？你會唔會武斷咗少少啊？大口令 系， 嚇！佢、啊、呢場仗，泛民議員出盡全力，423萬市民上街，琴日數以千計出席集會嘅市民，成功為議員加油，加油！ 加咩？佢嗰个加咩？加油加气 啊！加油 啊！ 加气系喎，屌你老母咪加油 唔系 加 庆字添啊？ 加 嗰个 油加气系个气字嘅写漏 唔 一 系 画 气 啫， 啦，系 系 写 加油 漏一画啦，系。 加气啊！屌你老母与时俱进喺个冇只加油。 唔系有个气字 啊！ 真系打错咗啊！ 我知少一畫啫嘛，唔緊 你 要 冇 啦，呢、 话 這個嚇啲益 啦， 友睇唔到。咁佢不如加埋充電啦，屌你諗呢個電動車噶嘛，李慧玲，加 佢 油 做得 加 就系 加 做得 氣 商台内嘅加油站、加气站。 加氣站啊，多謝二高加氣站送出石油氣氣圈，為的士司機打打氣。咁你聽得多你八婆零，好啦，咁加埋充電啦，依家好多電動車噶，你老味好啦。個而罪魁禍首就係林鄭。咁我咧，你就一呢個咁嘅大口令就武斷咗少少咯。你咁樣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就已經宣布泛民勝出。咁萬一話鐵路咁點咧？係咪 呢 先？ 個係階段性啊嘛，佢哋中意用階段性嘅勝出啊 咁你要寫翻階段性落去噶嘛？你唔可以喺度話泛民勝就建制輸噶嘛？你咁快你又出一個咁樣嘅決定，即係你太快啊，大佬！你係等到條例係政府嗱有幾個情況？第一，政府將個議案即係付諸表決。有一扎建制派嘅議員倒戈， 決。 唔再支持呢一個議案，政府提出嘅條例不夠半數嘅票遭到否決，或者係政府主動撤回呢個議案，咁你先至係叫做係，或者你拖到會期完咗啦嚇，或者三樣啦。喂，只有喺呢三個嘅情況底下，你先至係叫做係泛民勝建制輸啊嘛！你老尾你依家即係叫做咩啫？喂，好多人盲目嚟嘅。喂，依家禮拜六呢次係選主席，就唔係連討，其實依家係連討論法案嗰個嘅程序都未進入㗎。 系， 好多人唔知，以為禮拜六咧，哦，禮拜六真係去表決，禮拜六唔係表決啊，唔該，你都反緊乜嘢？你都未知，班人就喺蒙水水，即係所以呢家香港啊，充斥住呢咁嘅盲啊、盲無、盲流。今日系选主席，就今日唔系走去表决啊，将呢一个所谓逃犯条例唔该，未有啦来啊，到佢真系选出咗主席之后， 都你仲可以有好多程序，因為拉布啊、搗亂啊，係嘛？包括用一啲非常嘅手段啊嚟到去終止嗰個嘅會議，能夠係繼續進行。喂，有好多嘅方法㗎，仲係有，即係呢次又唔係表決，呢次係選主席，唔該，即係唔好自己反緊乜都唔知。喂，你有一個心，你話為公而為啦，冇問題嘅。你中意為乜得，為你自己又得，為錢銀又得，為公有我唔理你。但係你最緊要知道自己做緊乜啊嘛。今日選主席啫，唔係表決啊，知唔知啊？嗱，呢樣嘢要知即係好清楚先得。唉，有啲人傻下傻下嘅，我發現係嚇係唔知嘅嚇。因為 Facebook 都見到有咁樣係，即係咁唔緊要啦。 咁有啲人真係冇去深究嘅，就以為真係贏咗啦，係咪先？ 係啊，咁你咪變咗喂，你大佬因為唔係好貴，好多人好似我哋咁樣係跟得咁足噶嘛，或者我哋個節目收視都係咁樣啫，係咪啫？ 同埋你退一步講啊，就算啊，你呢個選唔到主席啦。咁啊，當係阿陶謹申嗰個會議，即係之前啊主持嗰個選主席嘅會議，嗰、那個法律委員會係合法啦。當佢、你都係要呢班反建制派翻去，仲要再討論，再喺嗰個佢哋認為合法嘅委員會嗰度表決。 嗯， 係嘛？咁你點會係贏咧？係咪贏乜嘢？ 係，即係你最緊要其實就係你贏咧，我都係講緊頭先嗰三個 scenario 叫贏咯，因為你付諸表決。將個議案能夠成功否決，一係最政府主動撤回呢一個議案，一係就拖到會期暑假，你審議唔到，你得三個嘅啫，或者香港大地震，你個立法會冧撚咗，開唔到啦，屌你老味！即係我唔知啦，呢啲天災人禍，即係我唔撚知啊嘛，或者你個立法會屌你老味，大樓嗰度係原來係下邊有一個裂層嘅，屌你老味，喺嗰度，屌你老味，啲熔岩喺度走曬上嚟嘅，屌你老味，咁我冇嘢好講，咁你開唔開到會啊嘛？即系咁嗰啲叫做不可抗力，我哋唔好计啦，系咪？屌你咁天灾人祸嗰啲，你就讲翻你如果系喺正常合理情况底下，就得呢三个嘅情景，你系泛民性建制输，就唔好乱咁宣布。好啦，下个礼拜二，刚才咧就系立法会秘书处宣布咗，下个礼拜二嘅上昼十点零钟咧就会系继续咧。是開這個以石禮謙做主席的那個條例那個法案委員會了。好了，那他又去選主席了，那問題來了，今次你們就定了是同一個地點去開，下次那怎麼又玩回同一招，還是怎樣呢？喂，今次人家曉轉場了，石禮謙的心硬不願意都不能夠拖太久的，你明白嗎？石禮謙是暗中幫拖了一次的了，已經是，那他會不會鑊鑊都拖呢？那他始終來說他都是要即係要交代㗎，係咪啊？佢都不能夠咁樣咁出面㗎。咁你下鋪點咧？禮拜二你泛民有咩策略咧？如果佢哋開會，你咪又係早半個鐘頭咁樣走去衙位啊，又引啲記者入去咧？嗱，你知道喎，同一個招數唔能夠用太多次喎，人哋識防喎。你今次 人哋有防範㗎，係 有防範㗎咯喎。可能啲保安就 B 㗎啦嘛。 係啊，啲保安，喂，你識得去啫？可能佢又叫保安隔夜嗰度已經係守住嗰個會議室㗎咯喎。即係逐行唔出奇嘅呢啲嘢係咪先嚇？咁、你泛民有乜對策咧？今次係即係美帝有冇指示咧嚇、啊？或者阿黎金主有冇指示咧？我唔知啊呢啲嘢。OK 嚇、咁睇下佢哋有咩嘢演出啦。下個禮拜二就咁，但係我覺得最出奇都係呢個林卓廷。啲林卓廷今日咧又走咗去石禮謙嗰個嘅主持嘅嗰個會議嗰度咧，就走去動議咧話要阿陳克勤做呢一個嘅法案委員會個主席喎，咁你咁出奇嘅你真係，喂，你民主黨唔係不嬲都話你陶謹申開嗰個會先係合法，而係石禮謙開呢一個會就唔合法噶嘛，不合法噶嘛，非法會議嘛，你話人哋係，咁你點會走咗去一個非法會議嗰度動議陳克勤走去選主席咧？咪黐咗線咧咁樣係，即係嗱呢一個 scenario 就咩咧？就等於上個禮拜五。阿容海恩走咗去呢一個陶謹申嘅會嗰度舉牌一樣啊，咁撚戇鳩啊！你知唔知啊？ 一樣咁白痴係咪啊？你本身就你覺得佢係唔合法嘅，你根本就唔需要蘇佢。 係啊，你容海恩就即係做舉牌女，就唔係舉牌男啦。哎呀 ，OK， 即係舉牌師奶。好啦，你今次嘅林卓廷仲撚戇鳩，走去參加動議。喂，第一你參加呢、這個你舉呢一個嘅 motion， 首先就會喺呢個立法會嘅正式嘅會議記錄裏邊咧。應該是會記錄在案的， 嗯， 絕 因為 對 嗰個係秘書處認可嘅，因為石禮謙嗰個先至係主持嗰個會議，先至係秘書處認可嘅嗰個立法會議啊嘛。咁你戇鳩鳩走咗去動議啊陳克勤做主席嗱，雖然依家未選到，但係你有一個咁樣嘅發言，喂佢都會記錄噶嘛。咁你戇撚鳩啦！你個林卓廷咪就你喺一個非法，你認為係非法會議個場合嗰度，你真係提出動議啊！然之後提出你啲動議啊，陳克勤做，喂大佬啊！咁你係咪將佢係所謂 legitimize 咗？你將佢合法化咗咯？你咪你點樣指控人哋非法會議？你非法會議冇參與啊嘛！你走去一個非法會議嗰度發言，仲要提出動議，即係合唔合情理咧？係咪傻咧？真係我真 好矛 拗晒 盾，佢 頭。 哋有時佢哋嘅動作係好矛盾。 即係我覺得做人要有翻啲基本邏輯。嗱，我唔理你邊一個合唔合法，我就講基本邏輯啫。你既然覺得佢係非法會議嘅，你做乜走埋去嗰度做咩啊？你咪由得佢去選咯，你有你噏佢噏咯，佢非法噶嘛，係咪啊？你又走埋去，係咪屎忽痕？咁即係呢啲係，即係你大佬你98,500，你個邏輯唔能夠錯噶嘛，唔能夠有矛盾噶嘛，啱唔啱啊？咁到底係邊個合法啫？係咪先？咁你就去嗰、那個，咁即係變咗涂謹申個唔合法啊？你兩邊投啊？屌你老味，你都投咗啦！你上一次你話選咗阿土做呢一個主席噶嘛？記唔記得啊？即係上個禮拜， 系， 呢個又選陳克 佢 勤？ 两边投两次，买两次。 屌你老味，投兩次啊！黐線你咁 你話呢啲人係咪即係毫無邏輯咧？咁樣係，唉，真係。咁啊，希望睇下我哋下個禮拜二又睇下我哋有咩好戲上演啦。呢、這個泛民就係嘛，即係人哋識得防啦。今次就嚇、啊、就唔係好似今次咁樣嚇、啊。我哋又睇下呢、這、一個，喂，我哋報一報人數先。依家 好。 我哋11:30嘅時間呢，就係、是、嚟到有益有數字啦，係2,600位益友啦。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多謝 哇！ 多 多謝晒，多謝晒。 啊！跟住我哋咧落嚟就讲下呢个立法会议员嘅自我修养咯，OK？啊呢啲咧就好笑啊！啲立法会议员，咁立法会议员有咩自我修养咧？我哋一齐睇下，即系嗰啲戏好鬼 好。 屎啊！即系你唔好讲啊，咩泛民建制都屎啦，系今次真系睇得到系屎到痹啊！你睇下佢哋啲戏真系，唉，咁唔使讲，大家一齐睇啦，啊！咁啊，先讲下呢个陈恒斌啦，系咪？陈恒斌啊！喺、这个张秀贤二世嚟，OK，真系，唉，真系。嗱，你大家睇下啦。喂，呢、这个陈恒斌，喂，嗱，我一齐睇下嗰啲字先啦，OK，一阵先睇图 好啊。 啊。咁啊，呢个陈恒斌咧就系、是、批评啦，吓，同埋麦美娟咧就批评咧民主派咧今朝早开会咧就阻碍呢一个进程啦，就报称咧喺推撞期间受伤，陈恒斌就表示佢喺会议室保安。另一名哦，佢保护另一名议员啊，石礼谦嘅期间呢，就有人瞓喺佢嘅右手臂上边啊，右手啊，OK，右手，呢个 OK。 左手，右手，OK，你大家知系边只手啊？屌你真，好啊！佢今当时感到 右 剧痛，嗱，右手臂啊吓，当时感 手 到剧痛，离开会议室包扎，稍后就验伤，表示会报警。好啦，我睇下张图。 呢张图系左手嚟 喂，大佬，你真系你右手痛，你真系包左手，你真想点啊？喂，即系你咁 喂， 样 哥 就， 哥嗰首歌啊，喂， 你系左 然 右手喂， 后。 你其实嗱，你呢次系同咩咧？就同张秀贤嗰次一样啫嘛。喂，夜晚就话左手不能屈曲，右手右手咩人？即系你系其实同张秀贤嗰次咧记错咗自己边一只手受伤一样。你今次就系包错手添，仲戆居。 佢系咪右脑受伤，所以左边爆炸？ 即系你呢一个陈恒斌系咁样咧，你个水平真系有待改进咯，系咪啊？ 或者啲系嘛啲同事啊，佢嘅战友们都应该提下佢啊，喂，大佬。 喂，唔系唔俾你报称受伤啊！屌啊，范国威都报称受伤，我哋都笑埋佢噶，系屌你有班友嚟扮受伤都唔紧要啦，你唔好搞错啊嘛，大佬，你左右不分，啱唔啱啊，大哥，唉，真系。呢啲咁鬼基本嘢，你左右都唔識分，你可以做98,500嘅啦，尊貴議員你真係係咪先啊？即係 喂，你雖然係建制派啫，你即係篤 都 定 要 當選 交 啫， 氣 咁咪咯。你即係愧對中聯啦、啊，咁樣好啦，我哋真係一路睇落去啦，唉、哎，成班友真係好鬼好笑。嗱，我哋先講建制派，跟住先講泛民，OK？ 好，OK。 啊， 哎，唔好話我哋唔講唔鬧建制派啊！ 啊，唔係你依嗰啲係要即係離譜，咪笑下佢要啦，依係啲氣屎啊嘛，唉、哎、呀，真係你好啦，跟住講下呢一個咧，就到何君瑤啦。 好。 喂，何君瑤嗰個咧，我哋要攞翻嗰個圖落嚟先得。呢、這個真係好笑啊！喂，大佬，呢、這個仲好笑，因為 啊哈。 OK，我哋即刻攞落嚟先。誒，因為我哋部機夠快咧，就可以即係咩都得 而家 噶啦， 準備充足， 準備充足 比較 啦。 充， 我哋係 係啦。 啊，唔係亂嚟噶啦。好啦，我哋睇下圖片啦。 好。 OK，啊呢、這個何君瑤喎嚇，OK，好困擾喎。咁啊，但係我覺得佢咧，我欣賞佢一樣嘢，OK，即起碼佢柒咗唔會鏟鋪先嗱。今次咧，佢系柒到应嘅。佢今日喺立法会里边咧，明显又为数不少假借传媒身份入嚟为饭桶议员助威。嗱，佢都好搞笑噶。嗱，佢饭桶啊，即系话你桶派噶。O K，呢个定性同你嗰啲咁嘅吸毒友咧，即系应该一样嘅，话佢哋饭桶。O K，佢其中咧有啲表现极不专业咧，穿着 V I V T 恤嘅记者咧，就向佢作出侮辱言论。佢影低咗咧呢一個當時咧屎從口出嘅樣貌，太失禮，太令人失望啦！個 P.S. 喺1:26嘅時候咧，有記者來電告訴，唔係 View TV 嘅記者，跟住佢 V.I.I.V. 睇咗之後就 View TV 我哋六四 P，我就 View TV。 真係好笑啊！呢、這個，OK， 咁點搞啊？ 即係佢老花啊，大佬睇唔清楚啊！View TV VIIV 就當 View TV 咁扮，唉，真係咁係咩咧？啊，佢話咧係呢一條友咧就對我不敬啊，就係、是、VIIV 六四友啫。我同意立刻給予糾正，Sorry View，請大家唔好怪 View，OK。唉，真系好笑啊！咁样啊，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何君瑶，你真系下次闹人，你就睇清楚啲先啦，系咪啊？无端端又赖错咗个记者咁样，即系呢啲，即系我通常都话，你要查证清楚先好闹人啊嘛。咁你依家无啦 View TV 啊，又受咗你一棍啦，系嘛？不过佢都好嘢喎，咁拆咗佢又唔铲铺嘅喎，咁样系会。 啊，佢就应该系再编辑过，跟住 PS 咁样 系啦。 交代翻， 即系佢 edit 加翻落去，咁都即系好过铲捻咗嘅吓，或者点样都佢都就系。不过建议佢下次睇清楚先啦。啊，VIIV 就 VIUTV 就争少少咁咯吓，唉，即系你呢 系 叫 下次睇清楚啲啦 呢叫逢驚作馬良啊！唉，頂你唔順啊！好啊，跟住咧就再睇落去啊！唉，班友仔真系，跟住咧就到呢一个嘅毛孟靜啊，仲好笑，唉，真系。啲毛孟靜咧就講咩咧嚇？毛孟靜就話：，哎喂，又冇咗喎，毛孟靜嗰個要又要抄翻出嚟喎。 好啊，再我哋揾翻出嚟啦吓。 毛孟靜呢、這個喂，呢、這個其實我讀出嚟都得嘅，呢、這個係， 好啊， 因為就係佢咧就今日啊就話説咧就係、是、等等先啊，有啦，揾到啦。咁毛孟靜就仲好少，佢講咩咧我去刪翻呢一個網佢先。咁毛孟靜就話咧今日咧就係爆發衝突啦，咁啊期間咧呢個新民主同盟嘅范國威啊，咁就即係咪擒高擒低，跟住撲街啊，咁暈咗喺度啦，攣低咗啦咁啊救護人員咧就為佢戴氧氣罩咧，就係到場送院。咁啊毛孟靜咧就喺會上表示啊，曾經呼喚范國威5次，對方都冇回應。 唔係，其實如果你嘅人工呼吸咧，係應該即刻會彈翻。 喂，即系你太夸张啊嘛，阿毛孟静系咪啊？你点样咩嘢咁咩五次都冇反应啊哥？ 我的呼唤啊！ 喂，你要嗌佢梗唔捻应你啦，大佬，人哋就系要人哋在喺度嚟做紧嗰个， 导演都未嗌 cut 系咪？ 系咯，你无端端又话佢即系呼唤咗佢五次，对方都冇反应。咁我就覺得，喂，大哥，你唔好咁啦，毛孟靜，唉，即係你竟然間係覺得，即係呢個咁，你講到好似佢死撚咗咁啊！你明唔明啊？ 唔係你咁驚佢休克，你應該即刻同佢做 人工呼吸都得嘅。啊，即係好啦，我哋繼續睇下咯喎，嚇。 好。 就到呢、這、一個嗱、啊，毛孟靜又講完，我又到呢個嘅胡喺爭凳仔兩條友。 真系我头先咪啱啱喺度讲咯，好似系小学、中学做嘅嘢咁样。 唔使佢再播一次啊！ 几咁？喂，成个，唉，成个肥团咁样压落去啊，大佬！ 嗱，郭博士呢个巴基斯坦，屌你啊！嗰啲黄碧云咁样。哇！呢啲系乜嘢议会抗争啊？呢啲系， 喂，你唔系你一整亲腰骨添啊，开唔到会。 唔系你咁样整啊，整蛊佢如果阿郭佩凡话蹬亲个左骨神经，你搵大镬噶咁样会。 喂，咁啊，但系佢自己系佢自己个啊个团部去。去移動埋去嘅啫喎， 我哋唔可以， 跟住咧就睇埋大家，跟住就睇下咯喎。胡志偉表演哭腔咧，就同呢一個嘅石禮謙咧去對話。哇！呢、這個真係喂，佢勁過蔡耀昌，我哋一定要睇下呢段。 係呢個我都未睇 下。啊！呢個大家睇下嚇。即係胡志偉啊，就喺度講啦。喂，佢無啦啦講個哭腔咧，又爆咗句 come on 咁樣。喂，大佬呢句嗱嗰個破綻就喺呢度啦。胡志偉嗱，即係唔係想話你嗰啲演技？即係你講講下好多哭腔，又話哎呀香港啊，今次又有定冇咧？就睇今次啦。即係一路係哭腔，無啦啦爆個 come on 咧，好 odd 啊！即係我哋作為即係講演技咧，就係、是、即係你一路維持緊一個好悲哀嘅情緒底下咧。無啦啦唔會好似港女咁樣突然間爆句英語就 come on 嘅嗱，呢、這個你下次咧再去做呢一個嘅演員嘅時候咧，就要修整一下啦嚇， 係、 啊、即係太過嗰個轉折嚇，無啦啦爆一句英語出嚟喎，你係 等於同浸 check 下一樣， 係啦嗱，就有呢個嘅問題啦，就你有個即係破綻位嗱，如果你冇咗呢個 come on 咧，其實你成段咧我覺得都收貨噶啦，即係以你平時嗰、那個。表現咁鬼目睹啊！即係你冇乜表冇乜表情啊，同埋我又覺得你嗰個面部表情咧，下次可以豐富少少啦。唔係，即係唔好咁浮誇，可以多啲嘅表情，唔好淨係嗱你睇下呢個。 我哋唔可以。 唔係你大家睇下佢， 方佢就好似花肥狗咁。八哥咁樣， 係咪八哥咁啊嘛？嗱，你打睇下佢。唉，你呢個八哥位真係，嗱你睇下佢呢個喂大佬啊，你睇下佢呢個樣真係，喂你唔係咁樣係咪啊？你係即係喂，即係嗰陣時阿長毛都唔會咁樣啦，係咪啊？你咁樣即係表達到，唔係我知你係想向選民咧，就係表達出一種咧，你係非常之悲觀或者絕望嘅一種情緒，我哋都明白嘅。一樣嘢係，即係你絕對係需要咁樣去做嘅。但你冇理由因為咁樣啫，係咪啊？好似啊嗰陣時啊，精裝追女仔啊，緊查收縮水咁樣。 唔係，我就想講下咧。 唉， 喺隔離阿楊岳橋咧，又非常之係唔夾氣嘅。 喂，係啦，嗱，我又想講埋啦，你楊岳橋講英語啊嘛，大佬。 你北京大學畢業，你點解要成日講住嗰啲英語啫？喂，你呢場戲要做俾啲選民睇㗎，你唔好就係成日維持住你嗰種藍血先得㗎，楊岳橋。當胡志偉都要放下身段鬧林鄭月娥係八婆嘅時候，唔該你呢一個嘅楊岳橋就貼地氣一啲，唔好再高高在上，唔好再擺你嘅大律師架子。你鬧啊石禮謙，你做咩講英語呢？當阿胡志偉去好賣力去演出佢嗰場戲嘅時候，講到哭腔，仲比阿蔡耀昌更加之即係犀利，即係真係聲犀利竭嘅時候，係咪歇斯底里嘅時候？你在隔離又幫忙扮哭腔，但你講英語就是敗筆之處啊嘛，楊岳橋。 同埋佢嘅肢體個動作係好唔夾， 唔協調啊！你同佢係嘛？ 你同佢握住隻手，喂！佢呢啲好似人哋咧新郎哥咧飲大兩杯，得啦， 係啊， 唔使講嘢。 唉，你真係喂，你啲戲嗱，即係有待改進嘅。原來發現最屎戲嗰個就係楊岳橋。其實胡志偉都係，即係我諗佢嗰個可能 rehearsal 咗好多次，都收貨㗎啦。但係下次真係唔好爆英語。 佢唔係屎戲啊，佢係搶戲啊，我覺得佢係。 唔係佢浮誇得滯，我覺得你喂大佬，你睇下佢跟住落嚟嗰啲劇照，唉、哎，我有好多。 所以真係好睇啊！ 咪係好睇，你咪當戲咁睇嘅啫嘛，依家係呢一場大哥。你睇下佢，哇！你睇佢喂大佬啊，你唔係咁樣係咪啊？胡志偉，你真係嗱太過，即係太過。喂，你睇佢好似 問 五啊！喂，你唔好咁樣啦，係咪先？我知道你係好想表達一種反對呢、這、一個，即係修訂呢一個逃犯條例。你唔係咁樣啊嘛，大佬係嘛？你以為阿黃百鳴導演咩？依家係你咁樣，唉，真係得，繼續睇啲劇照啦，真係。 唉，好啊。 屌嗱聲，真係。即係你搞到咁樣你啊，唉！嗱呢個咧就真係有少少好似 Titanic 咁啦，呢一個嗱呢個唔係胡志偉，胡志偉隔離啫，呢個係你睇蒙到眼嗱，佢真係佢成日都係呢個咁悲觀嘅樣噶，呢個胡志偉係 係佢好賣力，佢全場都好賣力。 嗱，但係咧你睇睇呢個 Vincent 井同埋阿陳志全呢個，喂有少少有冇似嗰個鐵達尼嗰個？ 係腰針埋針啊！唔係啊，我又覺得有少少似嗰啲 party 咧，唔係係嗰啲迷幻派對咧，抬啲人上去咁，跟住傳氣傳 去，喂都唔連氣嘅，唔係，我覺得佢哋咧要夾定一種咧情緒，唔係情嗱嗰個所謂氛圍都好緊要嘅，你係激昂嘅，就唔該激昂。你是悲憤的就不該悲憤，不要屌你胡志偉就很悲憤了，跟住陳志全有腳，我覺得沒問題的，我覺得你 hyper 都沒，我覺得他議會抗爭都沒問題的，是不是？你都是一種形式而已，但要連氣一點，我覺得這就是那種東西，即係等於我哋批評， 可以同一個場景各有各做咁樣， 係好似你各各演，點解唔知佢做乜？即係你當呢個舞台劇就得㗎啦。即係當一個舞台劇，咁你唔能夠屌你諗乜同一種情，即係不同嘅情緒，同一個所謂線啊嗰度，即係場景嗰度出現噶嘛，唔夾啊嘛，係咪啊？唉，呢個咁啊，由於針嗌針啦，兩隻手捉住，哦咁，唔知以為講緊啲一個同婚嘅議題啊。好啦，繼續落去啊。唉，哇，跟住咧呢個啊，嗱呢個就胡志偉啊，嗱即係佢成日即係嗱學你話齋嗰啲皺紋又多啦，就好似即係。八哥嗰啲沙皮狗咁樣咧，嗰啲接痕啊，即係佢咁樣嗰啲接痕咧，就會係會即係呈現得好犀利出嚟咯。 係。 O K。 佢呢張相都好似嗰啲嚇，嗰啲難處，嗰啲高誒咩嗰啲八虎巡案陳情嗰啲樣。 嗱，佢好似一種難為了家嫂啊！真係呢啲係，哎呀老爺咁樣，真係呢啲咁樣嘅嘢咯，係有啲。啊！反而我又奇怪喎，黃碧雲又冇賣力喎。喂，成個民主黨最賣力係佢，那礦神啦、啊，呢、這個尹兆堅啦、啊，呢、這個尹老啊，尹兆堅大舊飯啊，企喺後邊嘅喎，唔喺唔即係唔鬼企前邊喎，好奇怪嘅喎。即係其實成個民主黨係六個人噶嘛，即係尹兆堅啦、啊，啊高老廷啦、啊，呢、這、一個嘅胡志偉啦、啊，仲有邊個啊？嚇？六個人嘅喎，仲有阿礦神啦，係咪數咗未啊？仲 數咗啦喎， 係咩？咁啊，新界西嗰個係邊個啊？ 朱凱廸啊？ 唔係，嗰個係數咗尹兆堅啊，四個 咁仲唔係即係你仲有個黃碧雲，係啊，黃碧雲 係。 早留咗，仲有一個善仲佳啊，唔係嗰個港島嗰個叫做哦，俾人爭啲踢出黨嗰、那個許智峯。咁你嗱，你其實咧，你成個黨六個人，你就最搶戲噶啦，已經係即係其他嗰五個唔幫手做嘅，你即係你分翻擔多啲戲份，唔好成日得你一個。其實胡志偉嘅戲由頭到尾最搶啊，你有冇留意啊？今日係嚇，而喺咪度啊，玲哥？系咪斷咗線啊，黎 係點啊？係唔好意思， 哥？喂，唔緊要， 唔係 我 唔係，因為我啱啱校緊個麥啊。 哦，唔緊要，喂，即系咧，我話咧，民主黨六個人啲戲咧，其實就係佢胡志偉最搶，其他嗰啲冇幫手參與咗演出，即系你變咗好似胡志偉擔綱演出咁啊！依家係即系主 服 演 上 啊， 戲 係啦。咁另外其他泛民嗰啲，嗱，陳志全有幫份參演啦，係嘛？呢、這、一個朱凱廸有啦，但係其他嗰啲，喂，大佬好似一碌木啊咁樣又唔得咯，你係。你表達出嗰種激昂出嚟啊嘛，係要好啦，咁啊跟住落去睇下其他劇照啦。哎呀，真係真係好鬼多嗱 有 跟 啲 住 記者都好嘢，影到啲相係真係好靚。 好犀利，所以我咧就俾個 like 嗰啲 係 攝記真係好嘢嚇。喂，跟住落去睇下啦。啊嗱，好多劇照啊呢度。咁啊呢一張係咩劇照咧？咁樣係呢一張咧就係嗱就係、是。呢、这、一個嗱，咁啊，即係公道啲講，就呢一個嘅嗰、那個自決派嗰個港島區嗰、那個，哇！我哋同佢搞朋黨啊，叫咩名話？ 歐樂軒。 歐樂軒都有份衝嘅，咁樣係嚇，我哋又要講，係鄭松泰啲冚家產就冇啦，屌你啊！你真係鄭松泰就企喺後邊，佢揸住個手機喺度嚟做攝記咯。咁你不如翻去做攝記啦，你唔好鬥98,500人工啦，鄭松泰咁樣嚇。好啦。嗱 你見到呢啲劇照，即係你呢啲咪就係劇力萬軍咯。你其實有數㗎，你點人頭？你睇嗰张图片就知啦，系嘛？大家亦有睇啲图片。喂，佢竟然间咧，嗰啲咁嘅记者仲多过议员嘅，其实你睇到噶啦，系嘛？一人一个镜头，系嘛？ 系， 喂，你好鬼 所 多人 以 啊！ 所以记者都系真系今次真系应记一功。 唔系，你系助攻啊嘛？呢班友事实上系，系嘛？ 系啊， 吓，咁你见到嗱，呢啲就郭博士啊咁样啦，吓，朱凯迪就擒高擒低啦，吓，OK。嗱，我哋依家咧就播一個片段咧，就係睇下阿楊岳橋，唔係呢一個嘅范哥威撲街個片段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去片。 朱凱廸議員，你都唔應該企喺上邊嘅。 我哋再去多次先，好唔好啊？我哋再去多次先。 好啊！ 缩缩细嗰个系咪缩缩细嗰片段咧？真系要，因为嗱播得唔系好清楚啦，我哋再播多次。 朱凯迪议员，你都唔应该企喺上边嘅。 何俊贤咧就戆一戆，即系呢个渔农界嗰、那个民建联嗰个议员啊。何俊贤咧就戆一戆佢，咁然之后咧就。范国威咧，佢本身擒高咗噶嘛，咁后边嗰啲保安咧就冇托住佢，搞到扑街嘅。咁其实系，其实就系佢就系跟住阿毛孟静啊，五次呼唤佢都冇反应，就系咁样啦。吓，就系因为咁样扑咗街啦。咁其实成个议会最勇武嗰个，我觉得都系何俊贤咯。你咁样讲嘅， 赖赖啊，笨一笨 啊。系啊，唔咁我知道佢又唔系夹硬，佢又唔系夹硬掟佢落地嘅。咁样系，即系只不过系你喂大佬，你成个人咁样拱埋嚟。咁佢有咁嘅自然反應，其實都係可以理解嘅，我覺得係。喂，大佬，你成個人攞落嚟噶嘛？如果唔係會，咁你後邊個保安又戇鳩啊，唔接住佢喎，咁樣係，啲友都係撲街 保安都驚受傷啊，大佬。 啊，保安就屌你媽，哎，閃開，屌你媽，仲有護法，喂，本身後邊有兩個保安托住噶嘛，應該係。大佬兩個閃開曬，由佢撲街喎，真係。咁個保安都真係，唔知可能係。即系你，所以好多嘢就系意外，就系咁解咯。就好多嘢，大家都即系可能左边个保安又 expect 右边个会扶住佢啊，咁右边个又以为左边个会扶住，咁啊大家两个一齐闪开，咪扑街咯，成个大陆地咯，就系咁啦，所以呢啲就系一啲嘅意外。所以阿石礼谦就两边都人受伤，咪系嘅呢个就扑街添啦。毛孟静就嗌佢五次唔应，就死紧咗啦，咁未死嘅，依家系情况稳定嘅，喺一个病房，大家放心。咁啊，之后嗱，即系睇完呢啲咁样嘅笑片之后咧，我哋又即系嗱， 即係我哋有啲社會責任嘅，我覺得又有啲嘢咧要即係拎翻出嚟講下。試完之後，咁啊，你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咧十年之前，咁你又記唔記得嗱？佢又發咗一個聲明啦，係咪？即係我咧又要值得拎翻出嚟講嘅就係2009年2月嘅時候，即係呢一個嘅公民黨同埋民主黨就發聲明，就話咧。即係社民連三位立法會議員咧喺嗰個會議上邊咧動粗干擾會議進程，傷害立法會嘅尊嚴同埋阻礙議會有秩序運作嘅行為，表示不滿同埋非常遺憾。咁時任嘅三位立法會議員係邊個咧？就係、是、黃毓民、梁國雄同埋陳偉業啦，係咪嚇？咁啊，公民黨同民主黨就建議。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此事進行討論，防止此類破壞秩序的行為繼續發生。當陣時修改議事規則的時候，阿喬文、鬱敏都提過噶啦。其實係將來你哋有一日就係會受翻你哋自己所設立嘅一啲嘅規則嚟到捆綁，咁依家咪中曬咯。其實係呢啲就叫咩咧？就真真正正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啦。十年前你就 set 呢啲咁樣嘅規矩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係對準呢一個黃毓民、梁國雄同埋陳偉業啦，係咪？咁你今日嘅時候咪變成作揀自綁咯？你今日嘅時候咪回力標中到十足咯？第一，泛民你話今日係咪動粗干擾會議進程咧？係，係咪傷害立法會嘅尊嚴咧？係，係咪阻礙議會有秩序運作嘅行為咧？係。咁你建制派都係喎，咁你都係啊嘛，係咪啊？你唔好臭蟲論先，你自己係咪先？咁你都係。你唔好話，唔好話人哋先，因為你哋不嬲中意話人哋噶嘛，你不嬲企喺個道德珠峰度指責人哋噶嘛，破壞噶嘛，搞破壞啊嘛，你唔好話你誒建制派都有份，你自己有冇份先？如果你都有份，屌你咪即係中咗咯，建制派還建制派啦，建制派你再屌佢得啦。問題你哋自己出過咁樣嘅聲明啊嘛，即是話咩咧？你哋就係會以一個和諧嘅態度嚟到去咧，即係進行會議嘅，你哋就唔會作出損害立法會尊嚴嘅行為嘅。你哋就唔會阻礙議會有秩序嚟到運作嘅，你哋有維繫議會有秩序運作嘅，你今日三條都犯曬啦，咁樣係啱唔啱啊？咁係咪歷史在笑你泛民主派啊？呢啲係即係你演到今日七情上面，喂好多人有啲心黃嘅支持，因為後生啲嘅人就會覺得，唉你算啦，神區你唔好咁大嘅苛責啊，或者係即係咁多嘅挑剔啦，或者咁多雜音啦，即係等同嗰啲心黃批評黃之峰一樣，其實阿喬文係。我話俾你聽，點解我會即係企得咁硬呢個立場係？啱又有啲電話打嚟，唔緊要，我哋開翻個出嚟就唔會響啦。即係點解我會企得咁硬正咧？就係、是、喂，當你如果你見過十年前呢一班人喺個乜嘢嘅模樣嘅時候，今時今日你變咗臉，我覺得你變咗臉都唔緊要嘅。嗱，所有立場咩立場都係嘅。無論你泛民變面又好，你嗰啲咁嘅泛即係呢個吸毒派變面又好，你變咗面，你要翻泛民，你吸毒派唔緊要，你要向嗱，你泛民今日你要搞議會抗爭，你要向翻時任嗰三個人道歉，黃毓民、梁國雄同埋陳偉業。當然梁國雄唔需要佢哋道歉啦，但係你其他嗰啲你要向翻佢道歉。 係 呢個係你哋作為呢、這個你要向歷史負責啊！你要話翻俾市民聽，你當日所作嘅一個決定，你修改議事規則。作出呢啲譴責聲明，呢啲其實所謂嘅罪己詔啦。你要話俾人聽，你錯咗先。嗱，如果唔係我點都唔服，我就話俾大家聽。 因為你今時今日就係、是、由今日開始，你就開始就係用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啊咁嘅抗爭方式嘅時候，你一定係要話翻俾人哋聽，當年我哋改錯咗。 係啦、 啊，我哋做錯咗決定，改咗個議事規則。 係啦、 啊，今日要抗爭嗰、那個那個成本高咗好多，個難度高咗好多，個門檻高咗好多。 嗱，有啲人话喂，有啲人话几年后因为时事转变，因为嗰个时代转变而变立场唔得，得，我经常话你得噶，你变嚟变去得噶，但系你话翻俾人听，当日你作出咗一个咁错误嘅决定，原来作茧自缚，你要向历史负责噶嘛？喂，你原来系唔需要负责嘅，你作出一个咁错误嘅决定，咁边会服咧？即系等于你依家有啲独派话啊，依家咧我哋要翻泛民啦，我哋要团结一致对准政权，你就唔该向翻所有深黄嘅支持者，同埋所有你哋称之为左交嘅左翼进步社运人士道歉，包括你哋呢一班咁嘅咩遭殃啊、卢斯达啊，你靠泛民打，你系靠反泛民打泛民起家噶嘛？ 今时今日你哋转趋温和啦，你话行动派咧走到尽头啦，冇人会支持你的行为啦，唔系冇问题噶。你又要翻泛民，你要对准政权，你对准政权其实就用紧双辉一叶左交，就系叶宝林、林辉同埋陈景辉嗰啲咁嘅语言啫嘛，冇问题噶，我都觉得系。但系你就要向咗你五年以嚟，由2014年以嚟。对泛民主派、对民主派支持者、对深黄的支持者、对于左翼进步社运人士的攻击，是作出了道歉。嗱，我冇话你错啊，只不过是你 twist 咗你自己要走翻去转头，你要同嗰班联盟，你要同嗰班合作，你就要道歉噶啦，啱唔啱啊？你不需要向历史负责的，你不需要向人家负责的，五年以来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泛民主派就是这班人。你说喂，不是，你无敌神区有份，我没回去嘛，屌你老尾，对不对啊？我企硬我自己的立场嘛，有问题啫？你们企不硬的，哦，我们要回去拿着数了，哎，没问题的，你要向人家道歉先。你要话俾人听，原来你哋搞嗰啲咁嘅所谓勇武抗争，原来你哋所搞嘅嗰啲嘢，哦，原来系冇市场嘅，好简单啫嘛。2003年7.1，系咪靠勇武抗争、烧垃圾桶、搞军火、搞呢一个嘅炸弹，你都去推即系推倒嘅？唔系啊，系靠咩啊？50万人上街，然之后田北俊利用呢一个50万人上街作为一个民意嘅基础嘅藉口，带领8个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倒过。同政府讲，我哋咧自由党唔会喺呢一个嘅表决里边咧二读三读咧去支持政府呢一个23条嘅议案，拉倒咗，因为过唔到半数，政府主动撤回无限期搁置。今时今日，就算真系拉倒呢一个逃犯条例嘅修正案，系唔系因为你哋呢啲咁样嘅咩勇武抗争啊？系唔系因为你哋呢啲炸垃圾桶啊？系唔系因为你哋玩炸药啊、军火、武装革命？唔系。其实就是泛民这班友基于所谓的13万人的游行的民意，还有有一班建制派的暗中协助嘛。那你这班友有什么角色？什么急毒派？有什么民意基础？有什么人支持你？你烧的士有人支持你吗？ 你玩军火有人支持你？没有。你然后就说要回去要团结一次。你凭什么跟人家团结？你有什么基础跟人家团结？喂，你有份闹咗人哋5年，唔使卸晒喺黄毓民或者卸晒我身上，唔好意思，你唔好推卸责任，你哋咁赖人，又唔系嗰啲毓民闹咗，嗰啲仇思达闹咗，唔系，你哋有份嘅，你刘耀文口诛笔伐，系咪啊？嗱，唔好唔认啊，你要翻泛民冇问题，向深黄嘅人道歉，向泛民嘅人道歉，向你称之为左交嘅人道歉。嗱，咁就公道啦，冇话唔俾你翻转头嘅。人系不嬲都好啦，系随住嗰个嘅时代转变嚟到去修正自己立场、调整自己立场，冇问题。唔该，道歉咗先。我想问今日同2014年嗰阵时有咩分别啊？个大环境系咪一样？2014年系梁振英做特首添，系咪啊？喂，比而家更加之好咩？唔觉喎，比而家更加之差咩？又唔系好觉喎。差不多嘛，嗰時成個氛圍就係、是、咁。你既然嗰時你要話要拆大台，要啲右佬，喂，你依家又唉、哎，我哋唔拆大台，我哋要翻大台啦，翻大台冇問題噶。咁你咪唔該，你承認5年前你嗰條路線原來錯曬嘅咯，咁簡單啫嘛，係咪啊？即係等於泛民，你依家搞呢一個議會抗爭。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噶，你咪发动妖佢。但系你必须承认，当日你谴责黄毓民、梁国雄同埋陈伟业系错嘅。啊，咁你公道啦。如果唔系，边有人边有 ground 去支持你啫？呢啲咁嘅嘢，哦，原来你做就民主，人哋做就过主。其实你哋泛民主派一路以嚟30年都系以一个咁嘅方式嚟到进行嘅，你嗰个运作操作啫嘛。你哋泛民主派做嘅嘢就系民主，其他唔系黎智英捧出嚟嘅人做嘅嘢咧就要过主。30年以嚟都咁啫嘛，所以先至有本土派出现嘛。其实系，而系你班本土派当中有一班人叫独派，独派当中有一班叫急独派，急独派又话要翻泛民，呢班仲更加之无耻啊嘛！你翻泛民唔紧要噶，你咪承认你当初分裂出系错嘅咯，唔系你翻咩泛民啊？ 唔係你翻乜嘢泛民啊，唔係你咩叫聚合力量啊，你使乜講咩咩咩覆巢之下咩焉有全卵，唔好講你廢話，乜卵乜卵，屌你老母閪！你要翻轉頭，有乜卵都唔好講，你道歉咗先，卵你老母啊，啱唔啱啊？我最憎聽你廢話，你拋書包喺我面前，垃圾人，道歉啊，承認自己錯誤。喂，我哋有陣時講錯嘢都道歉啦，係咪啊？我都道歉過好多次添啦，其實係我哋唔係永不認錯噶。有聽我哋節目嘅益友知噶啦，有陣時作出即時修正添。如果講錯咗，係講錯咗好閒啫嘛。人生當中有幾多嘢係講錯嘅啫，咁樣係咪先？我哋唔係耶穌，唔係講親都係道路真理生命嚟噶嘛。咁問題係你錯你就唔該認啦，尤其是呢啲路線嘅錯誤，錯咗咁多年，你鬧足人哋咁多年，依家你又要翻轉頭喎。啊、你泛民依家鬧足咁多年，呢、這個議會抗爭係暴力，嚇、啊、係教壞細路。喂、啊，呢啲係你講嘅，係咪啊？你而家自己做埋一份，你黐線嘅你都。所以你話點樣能夠去係，即係點樣能夠去係係，即係有呢一個嘅，即係有呢個基礎嚟到支持你咧嚇、啊。即係我咁激氣就咁解咧，希望大家係會明白到點解我咁激氣。喂，你話啊，今時而作非冇問題噶。今時作非，你作非啊嘛，作非你要承認，作非你要道歉噶嘛。哇！如果唔係，喂，世界大亂啦，個個都今時作非，今時作非係咪啊？唉，真係唔係一句今時作非大曬嘅，今時作非呢個精神本身冇問題，但唔係大曬啊。咁啊講，即係呢一樣嘢講完啦。啊，你哋泛民回力。我睇下佢哋有冇乜胸襟去道歉咯。如果唔係，要好難去即係話，唉，要團結團咩結咩咩有咩基礎嚟團結啫？咁樣係係嘛？團結團你老母，唔知係好啊。咁我哋咧就係講下下一樣嘢啦，就係呢一個嘅係啊。你唔道歉就難以服眾啊。其實係你道歉，我都唔會支持你。不過你道歉條氣係順啲咁解啫。嗱，你唔好以為道歉就巴撚閉啊，又要支持你啊。道咗歉就條氣順啲啊。嗱，唔好攞呢樣嘢嚟去。即係當係一個嘅條件交換啦，就話啊係咪我道歉你無敵神區就支持我唔鬧我唔監察我哋泛民啊？唔係條氣順啲咁解啫，嚇絕對唔會，因為你依個係應該做嘅嘢嚟而冇做啊嘛，依家就話俾你聽你應道歉而冇道歉啊嘛，嗱唔好話咩嘢因為時代改變而改變，我都冇問題，跟時代改變改變，你咪話俾人聽你嗰陣時錯咗咯，你冇遠見咯，嚇、啊、好咧嗰、那個嘅立場啦，依家好啊。 好 咁啊，呢、這、一個嘅建制派嘅立場係點咧？其實佢哋就並非團結一致喎。其實我哋睇到咧，建制派咧最團結嗰班咧就係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嘅啫。民建聯、工聯會就係應該直接咧係受到呢一個嘅中聯嘅指揮嘅。我哋嗱一齊睇下圖片先嚇。 嗯。 咪吹水嘅呢啲係。咁我哋或者一齊睇下呢一個嘅圖片啦嚇。嗱、啊，呢度有張咧石禮謙見記者嘅。圖片嘅，咁大家就睇到啦。其實就係張宇仁咧，就企咗喺後邊嗰個嚟噶啦，嚇喺啱啱喺正阿石禮謙個人頭後邊啦。咁主要其實排喺佢隔離嗰啲咧，就係經民聯啊、民建聯啊同埋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埋葉劉啊，同埋容海恩啦、啊，同埋個別嘅功能界別嘅議員啦、啊。咁有啲人咧就睇唔到嘅，其實係嗱有幾個啦，我數俾大家睇下，有邊啲睇唔到嘅。啊 ，OK， 嗱，張相咧刪咗佢先啦，因為咧遮住咗我。OK， 咁有咩人係睇唔到咧？第一個就係呢一個田北辰啦，就唔出現啦。第二個就是自由黨嘅鍾國斌啦。第三個就係另外佢嗰個易志明同埋姓陳嗰、那個呢一、這個嘅叫做嗰、那個功能界別嗰個進出口，唔係嗰個係叫做係咪叫做進出界定係咩嗰個中小企嗰個啦嚇。啊另外咧，謝偉全都唔喺度嘅喎，係 ，OK， 即係冇企埋一齊嘅喎。嗱，有啲人係冇企埋一齊見記者喎，石禮謙呢一個係。咁我哋一齊睇下咧，嗱，田北辰咧其實都好大意見喎，對於呢一樣嘢係嚇，即係佢兩兄弟都係啦，但係佢大佬唔係立法會議員，我哋就唔睇字啦嚇。我哋一齊睇下咧，因為田北辰咧其實佢係好大意見喎，對於呢個逃犯條例，咁佢講咩咧？咁就係嚇，嗱，佢話逃犯條例咧。個阿田就倡議咧係先撤回方案，就再審議港人港審喎。嗱，即係佢就拋出咗個修正嘅方案，就叫港人港審啦，係嘛？當然已經係俾特區政府否決咗啦。咁我哋唔會探討呢樣嘢啦。 但系就话佢系倡议咧系撤回方案喎，佢直头系撤回，叫佢政府嗱、啊、你唔好搞啦，唔好摆上立法会度表决啦，唔该你撤回。好啦，呢个就系田北俊嗰个嘅立场。咁啊好笑喎、哦，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田北俊咧就俾佢个前党友啊，即系佢以前就新民党嘅成员啦，依家就搞咗个叫实政圆桌嘅议政组织出嚟啦。咁啊，积怨爆发，同阿叶太又咁啊点咧？乜 Regina 咧就系留言咧就话，佢呢个港人港审啊系一个空洞嘅口号，完全都唔 work 噶，系冇一个司法管辖区啊，会轻易放弃自己嘅司法管辖权嘅。阿汤家华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举证咧有困难啊，你读过书嘅人，唔好再胡说八道误导群众啦。咁样嗱，啲积怨开始爆发啦。一当阵时叫做和平分手啦，佢同阿叶柳就系咪？咁但相信係有一定嘅積怨嘅嚇，咁嚇呢一樣嘢當陣時冇爆發，咁但係嗱呢一個田二少就話有讀過書又識字嘅就可以參考，佢就 call 咗好大段嘅嘢出嚟啦，咁就駁斥呢一個嘅葉柳啦嚇，即係喺呢個嘅少少嘅罵戰，咁其實即係佢哋雙方有啲積怨嘅，你大家睇到係 OK， 好啦，咁啊嗱，即係田二少咧個取態就好清楚咯，得啦，佢得一票啫，咁樣係好啦。嗱，我哋又睇落去咯。呢個嘅嗱，有一個咧就係阿田北俊嘅頭馬，就係自由黨嗰個黨魁叫做鍾國斌啊。鍾國斌咧，佢又係有啲嘢講嘅喎。咁佢又講咩咧？啊，佢就話嗱，佢就聲稱啦嚇嚇。OK， 嗱，佢話咧，假如啊政府咧未能夠滿足佢嘅要求。而中聯辦咧係要求佢投贊成票咧，佢會唔會含淚投票咧？咁啊，鍾國斌就話咯，嚇佢係代表呢個紡織及製衣界，佢唔係代表西環中環喎。嗱，佢講到咁樣喎，然之後話被問到咧有冇勇氣向西環說不咧，佢話梗係有喎，嚇。至於台灣嗰單殺人案，佢點講咧？佢話政府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處理。佢如果可以用個別嘅方法去處理，點解唔個別處理咧？要搞咁大陣仗，做咁多嘢咧？嗱，佢提出呢啲咁嘅質疑，即係鍾國斌係認為呢啲嘢係冇迫切性，而且佢敢於向西環說不，嚇 係好明確咁樣表咗態啦嚇。 其實表咗態噶啦，其實佢係唔係太支持佢，就佢係跟得最貼啊田德俊嘅。咁另外佢自由黨有四個人噶嘛，一個就張宇仁啦，張宇仁就係呢個行政會議嗰個嘅行政會議嘅成員啦。咁當然啦，張宇仁就係會投贊成票嘅，因為佢係行政會嘅成員。除非張宇仁辭職行政會，但我相信佢唔會啦，唔會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呢一個位置啦。咁張宇仁就會投贊成票，但係呢一個嘅鍾國斌就會投反對。咁至於另外嗰兩位咧？根據鍾國斌佢自己所講，佢個自由黨另外兩位議員咧就交由佢自己諮詢界別咧嚟到自行決定嗰個投票取向，咁即係有兩票係不明朗咯，係咪啊？ 嗯嗯， 有一票就反， 肯定唔係建制先啦，呢五票係嘛？ 係啦， 啊呢四票， 呢四票唔係啦，張宇仁就焗頭啦，叫做好啦。 啊 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嗱犀利啦。有一個咧就係本身攞翻姚松炎係俾人 DQ 咗一個位， 係 咁佢係攞翻啦，嗰個叫做咩建築測量嗰個係咪啊？ 係 啊，咁嗰個咧係咁嗰個謝偉全又講咩咧？謝偉全又有嘢講喎嚇，嗱咁啊佢咁講喎，佢話嗱誒俾啲圖啊搞到鬼五馬六嘅真係啊，咁佢點講咧嚇？由於咧內地嘅文化、法律同埋司法制度咧，同香港存有差異，有唔少灰色地帶。嚇、啊、就話咧，對今次嘅修例咧係感到憂慮、哦，擔心會唔會自己過去嘅行為咧而被追究同埋引導、哦。亦都有業界人士指出咧，以前喺內地以至喺澳門工作提供專業服務嘅時候，往往會捲入一啲稅務或者商業糾紛、哦。修例嘅建議又會影響界別去大灣區發展嘅積極性嗱，即係佢係講到咧好。強烈的保留的這個就是謝偉全的意見，他的發言其實比起其他那些，當然其他經民聯那些人都是有一些所謂憂慮啦，但是那班友仔就沒有他說得那麼嚴重的，這個是謝偉全的意見來的。好了，再看看謝偉俊， OK， OK， 好。 謝偉俊啊，點咧嚇？嗱，謝偉俊咧就話嚇，即係佢就話希望咧政府係充分向市民咧係解釋草案咧嗰個嘅緊急性。如果個理由合理，立法會咧都要充分考慮。但係咧，佢話咧。原本咧就爭取咧法官咧係透過即係展開聆訊啊，所謂嘅紐頓聆訊啦嚇，就係反映嗰個洗黑錢案嘅背景，即係真係佢係即係殺人嗰件事啦。但係如今咧就不需聆訊，結案時間可能更早，政府更加需要充分解釋。其實佢好大保留喎，呢個又係係咪啊？ 嗯嗯， 好啦，咁呢班友仔嗱，當然啦，有啲人就係、是、你話佢喺度噏啫，你唔好信啦，神區咁樣嗱，唔係嘅。你留意口啲噏都冇噏噶，乜黃國健啊、蔣麗雲嗰啲，佢哋係一面倒支持嘅。你見到有啲人係係啦，你見到有啲人係好明顯係鐵票嚟嘅。問題係嗰、那個鐵票到依家呢一刻咁樣數嚟數去，係夠唔夠呢一個36票咧？咁樣係即係唔通又要主席出嚟投埋咁樣啊？即係咁，你夠唔夠36票？如果唔夠嗱，咁依家已經有鍾國斌、田北辰。謝偉俊又好不明朗啦，謝偉全又好不明朗啦，自由黨有兩票啊不明朗啦，咁即係基本上係已經有六票係不明朗噶咯，即係走緊票喎。咁最終石禮謙又講咩咧？石禮謙其實又講嘢嘅喎，嚇。咁石禮謙今日就講個叫咩？嗱呢句説話咧，就真係大家係可以思考一下啦。佢話嚇。即係你，佢話喎，你問我自己點睇呢條法例咧？佢呢條法例佢都有好多嘢係唔滿意嘅喎。其實呢個石禮謙啊，根本暗中啊就已經係幫助咗呢一個嘅拖延㗎啦，專登喺禮拜六係嘛嚟到去開會，又揀喺同一個位置開。佢其實可以改㗎嘛，涂謹申揀同一個位置開，咁你可以改㗎嘛？唔通涂謹申又改啊？係咪先？咁嘅時候已經係又拖延咗幾日㗎咯喎。咁佢到禮拜二先再開啦嘛，嚇又拖延咗三日啦。咁我相信你知商界，尤其是嗱，石禮謙以前有批評過特區政府惡過共產黨嘅喎，搞呢一個嘅空置税嘅時候，即係其實石禮謙唔係對共產黨好忠誠嘅喎，呢個人係。如果嗱，你唔會從黃國健口中咧，佢唔會鬧人咧，就話你惡過共產黨咁，因為佢係對於共產黨係有絕對嘅忠誠嘅。嗱，我唔會懷疑黃國健嘅，或者黃國興啊呢啲咁嘅人嘅。問題係。石禮謙作為呢啲咁嘅商界代表，佢會唔會買你帳咧？到最終係似乎未必會喎。一睇咁嘅情況，好啦，咁如果由石禮謙又走一票，喂，佢好簡單嘅啫，佢唔贊成佢棄權得噶嘛？你明唔明啊？佢棄權都等於反對噶嘛？嗱，又走多票就陳佩謙噶咯喎，陳佩謙你知個號稱中立大成 Q 去 D100噶啦，咁樣接受李慧玲嗰個訪問噶啦，或者上埋做嘉賓主持啦，咁你走好多票喎。咁最終數埋，咁我唔知啊，佢會唔會夾硬闖關係36票？咁就係到依家呢刻都唔知。但係你見到呢一個過半數咧，係唔係絕對穩陣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係絕對唔穩陣先啱嘅。好啦，跟住咧又睇埋咯。嗱，有幾份報紙嘅社評咧，我覺得值得參考喎。你 係回復心情。 好啦，咁咧我哋而家睇下咧，就係即係幾份嘅親建制嘅報紙咧，其實咧。在这个的逃犯条例那里喂他都有一个非常之诡异的立场。我现在看看明报社评。明报社评呢他这个的4月30号他那个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他又怎么说呢他就说信心问题回到原点收逃犯例就不应闯决。他就说呢这个议题呢爭議白熱化，數以萬嘅市民咧上街反對修例咧，係遊行規模自佔領以嚟最大嘅規模嚇。咁啊，但係咧，佢就認為不應該闖決修例，即是話暫時可以擱置嚇。呢個就明報嘅社評嚟。好啦，咁我哋一齊睇下咧，就《星島日報》點講喎。OK 嚇，大家知啊，《星島》就係好即係好阿燕仔可就係傳統非常之親建制嘅一個嘅。報紙啦，星島咁講喎，政府唔能夠再置之不顧，繼續強闖咧，嚇、啊、就唔得啦，應該冷靜地就此全盤思量，不如咧就果斷，應該咧就暫緩嚇、啊，不宜進就果斷暫緩，應該審時度勢再謀後著， 即係話咧要你暫時撤回咯。其實嗰個口吻都係 OK， 呢個係《星島日報》嘅社評。咁啊，再睇睇信報咯。信報點講咧嚇？即係基本上咧，你諗下佢哋呢一個嘅。 好少係口吻一致噶嘛？ 係啦，信報點講咧？佢話事有緩急輕重之別，台灣殺人案同其他情況咧必須分開處理嘅。前者應該特事特辦，引導逃犯到內地受審咧，應該廣泛諮詢。其實呢個廿三條嘅時候咧，嗰、那個其中阿喬文就應該用白紙草案定藍紙草案。如果用白紙草案，就可以再有一啲好廣泛嘅諮詢咁樣嘛。依家信報係咁樣講喎，係要廣泛諮詢喎。即使話佢哋都唔係好贊成呢一個時候去闖住立法啦，竟然間《星島》《信報》《明報》佢哋嗰個係口吻一致，對於逃犯條例有保留，認為係不應該再闖住嚟到立法。再加埋中國濱田北辰、謝偉俊、謝偉全，加上自由黨另外兩票不明朗，同埋陳佩賢都不明朗。再加上石禮謙係暗中協助咧，呢個拖延嘅其實係你睇見佢今日嗰、那個嗱，其實佢真係好忠肯、忠堅、忠肯、忠立啦，佢真係做到。喂，佢作為呢個建制派嘅嗰個叫做選出嚟嘅叫主席啦，佢主持會議嗰個嘅主席啦，佢居然間講到話，今次嘅混亂咧，雙方嘅議員都係有受傷。佢認為咧係。即係喂，你講到咁樣咧，其實你係已經係偏離緊嗰個嘅，你建制派嗰、那個，即係你冇偏幫佢講嘢，依家係，你係好中立、好中肯咁去評論啊，咁啊唔啱嘅其實係，因為你嗱，即係我呢個講嘅唔啱嘅意思係不合佢身份，因為你作為建制派選出嚟人，你應該幫建制派講嘢嘛，而係你冇，你好中立咁樣去講出咗成個嘅事件嘅真實面出嚟，咁你睇得到其實佢係唔係好傾向？建制派嗰邊嘅， 嗯， 即使話連佢咧，當然啦，你頭先睇見到石禮謙講啦，佢都話對條條例其實有好多不滿啦。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有機會係真係拉得到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咧？我覺得根據呢一個咁樣嘅發展落去咧，唔係冇機會嘅，真係。因為你事實上好多商界嘅，尤其是親商界嘅，比較中聯影響得到佢嘅勢力咧係細啲嘅，比如話中國濱啊呢啲石禮謙啊呢啲，喂佢真係可能係有機會係向西環說不嘅喎、 哦。係，因為佢係真係要忠於佢個業界或者即係商界啊嘛。 係 個利益啊嘛。 嚇！佢要忠於佢自己嗰個界別嘅利益，咁嘅時候咧就大鑊啦。咁嘅時候大鑊啦。咁其實咧，共產黨設立呢一個嘅所謂功能界別咧，同埋比例代表制咧，去到呢啲關鍵時刻就有少少作茧自綁啦，真係嚇、啊，真係噶，即係佢哋覺得當初咧就係搞呢套制度出嚟，當然啦喺政制方面可能佢會佔有優勢，因為佢冇所謂咧點選特首啊，點樣提名啊，其實業界就冇利益嘅呢啲關佢撚事咩？你點樣選係咪？佢都唔需要理呢啲嘢，但係呢啲牽涉到佢人身自由啊。牽涉到身家性命財產的東西就很慎重考慮了，是不是牽涉到自由、啊、這些東西好了，今次如果能夠成功拉得到這個逃犯條例，最大的功勞一定就是這一班的建制派了，就是這一班的叫做敢於說不的建制派，是不是、啊、泛民有沒有功勞呢？當然是會有啦，但是氣就屎一點和浮誇一點，根據我們剛才的分析就是都唔系冇功劳嘅，咁嘅情况底下就系、是、你觉咧嗰个拉到逃犯条例嘅机会系有几高啊？凌牛，你不如你讲一讲啦，我俾两分钟时间你讲讲啦。 喂，点解你无啦啦俾两分钟我发言嘅？ 我俾两分钟时间你发言啊，凌牛。 嗰个机会高唔高就睇下礼拜二仲选唔选到主席咯，或者系嗰个阿石禮謙系嘛？唔系，如果佢主持嗰、那个啊。嗰、那個會議係選到主席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就真係有機會就要審議噶啦，咁就真係要可能好快就要付諸投票嘅時候，咁就要睇下嗰啲叫做觀望態度啊，或者係嗰個態度唔明確嘅頭先所數嗰咁多位嘅議員，夠 係真係說不啦，定係都係跟大隊投票呢？跟大隊投票咁就已經可能係下個禮拜已經係過咗啊，分分鐘。咁就真係要睇下禮拜二啊，仲有冇其他招數出啦嚇、啊，泛民啦、啊，或者有冇辦法去阻止佢哋去選主席啦？係咪？同埋如果我哋選咗主席嘅話，咁啊即係有兩個主席，咁中間又會有啲咩發生呢？會唔會又牽涉到？要法庭去睇下去裁決邊一個委員會法律委員會係合法咧，咁樣又可能係會咁咯嚇，所以禮拜二就比較關鍵少少啦，而家 嗱，即係咧，我覺得咁樣啊，即係你講話禮拜二係一個關鍵，我同意嘅。禮拜二如果再亂一次鬧一亂咧，我諗拉到機會又好大噶啦。 係，即係可能即係政府都要嗌殺停啦，咁樣樣啊。 嗱，其實我諗。今次啊，呢一件事到底是中聯啊，或者西環的決定啊，定係林鄭的決定？嗱，呢個根據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光明頂啦，大家嚇。 係。 咁啊，陶傑經常有即係都好對呢樣嘢非常猜疑嘅。到底今次係林鄭自己個人意思啊，定係中聯辦係去拍板話要搞呢樣嘢咧？ 係。 似乎中聯辦箍票咧，唔係好落力喎、啊。今次你見到，除咗 係好散啊。 係啊，好似。嚟去去就係、是、即係最終於政府特區政府嘅民建聯工聯會嚟到去撐住咁樣啫喎，頗有2003年嘅時候嘅氣氛喎，依家係 係係咁當然啦，自由黨就冇八票咁多啦，係咪？ 自由黨有得四票，嚇、啊、死剩三票其實 都係有嗰種氣氛嚇、 啊，有嗰種氛圍喎。我哋而家睇到即係你聞到嗰陣除喎，其實 係同埋有更加大嘅原因就係、是、喂各個。嗰啲香港嘅商會代表啊、商會啊，同埋其他好多國家都出咗聲啦。咁你商界一定係諗做生意先噶嘛，係咪先？你真係喂好影響到可能佢嗰個切身利益喎、啊，係咪、或者香港嗰個營商環境喎、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係營商環境行先。你講咩營商環境行先，跟住就第二就係佢嘅人身安全。啊！你話咩自由啊、民主啊、心王啊、錢王啊嗰啲咧，就唔係呢啲咁嘅有可能反對嘅建制派嘅議員嘅考量、啊。 呢啲叫做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我都唔理你嘅。呢啲叫做關你緊事啊，其實係商界。 所以我咪就係佢哋個核心價值就係錢啊嘛。 就 係 錢， 係啦，一定噶啦，係嘛？你做商界啊嘛，係咪？咁所以係有少少嗰個氣氛嘅，不過又好似更加嚴重啲添啊！ 因為今次 係 連 影響到佢切身嘅利益，因為你嗰陣時廿三條都係嗰、那個講緊係嗰啲 即係自由啊、港獨啊、危 害到 嚇嗰陣時成日就話啊撞到 國家安全 諸 如此類嗰啲嘢啫，係咪先？其實同嗰個營商環境咧，當時睇咧就冇人講嘅， 冇乜大，其實冇乜特大關係，主要係今次呢個就牽涉到即係身家性命財產啦。即係拉你翻去啦，嚇咁啊好撚大鑊嘅，係會，所以咧就其實係拉呢啲人咯，就唔係嗰啲獨派喺度幾人優天啊拉佢都冇價值啦，拉你就打靶啦，嘥子彈啦咁樣係。其實呢一主要係針對嗰啲富商啊、商人啊，尤其是近呢幾年咧申請過嚟攞香港身份證嗰一班啊， 係即係走咗啲錢落嚟嗰啲啦，係 啊走資， 你話你嗰啲密毒啊，你要去處理你哋啊，或者係要揾辦法去捉你哋嘅，其實香港嘅法例啊已經係足夠啦，唔需要引你上去審噶嘛，係咪先？ 做共產黨根本睇你哋唔上眼啊！你哋不是共產黨對手啦，唔該，密毒，早唞啦，唔該。 咁咪都係嗰個錢嘅問題咯。 喂，主要其實真係嗰啲商界嗰啲人啊，係 係咪先？絕對係 噶啦，呢、這個唔使講噶啦。咁所以就係好多，尤其係境外嘅。嗱，有個 Debbie Kong 都話，其實唔關窮人事啊，窮人拉你翻去把撚係啊，其實係。屌你賤命一條拉你咩？一拉我不如咩？唔會拉我啊嘛？你明唔明啊？嚇！即係唔係話咩？你好人好姐，冇行得正起正，唔會拉你。唔係，你有錢都可能會行得正起正，會拉鳩你，係佢。 係啦，你俾佢睇中咗，釘中咗。係 咯，睇中咗哦。 咁啊，唔好彩㗎啦。 呢個冚家產有幾千億身家喎！哎，屌你乜求緊期整條嘢俾佢，咁佢咪屌你老母咪冇咯，係咪啊？你而家睇下華茂嗰只，唔好講咩華茂嗰個管理委員會，嗱、公家正式踢出局啦，唔係踢出局嘅，叫暫停佢職務咯。 停職嚇， 停職 咯， 高加個三位仁兄。咁你知嗰個基金就係、是、其實係變咗個慈善基金，就係、是、律政司委派人去管理咁樣。咁大家係即係嗱，我唔係話將呢啲嘢扣連啦，又將貿易，即係我唔中意陰謀論嘅，大家知道，你知道我台唔中意陰謀論嘅。但係就喺呢個貿易戰嘅氛圍底下，就有一個即係所謂千億嘅地產王國嘅後人就俾人停一職。嗱，我只能夠講咁多啫。你中意點樣聯想咧？我唔會再推演落去啦，因為呢啲係冇證據嘅，係咪先？我冇證據嘅。咁但係我就將啲 facts 去講俾大家聽咯，就係、是、嗱，依家華貿都係咁啦，即係能夠動用到嘅資金啊。即係嗱，呢啲冇證據，我唔講啦，係都係算數啦。總之我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嗱，依家華貿咁嘅情況咯。咁好啦，依家又整條咁嘅條例出嚟啦，主要針對啲咁嘅富商啊、巨賈嗰啲咁嘅人咧，唔係針對我哋呢啲窮人啦、啊，就係、是、我 唔係你好似嗱，好似之前誒、有個係嘛大陸明星范冰冰咁樣，咁佢拉咗佢之後失蹤咗一頭半個月咁樣啦， 佢繳税嘅要 幾個月啦， 以段億計嘅， 交翻十億税咁就已經可以出翻嚟啦，係咪？咁但係 你，但係你交咁多億税，你真係屌！喂，你嘔翻曬出嚟咁滯啊！其實係呢個利益，你明唔明啊？ 係咪咁先？係咁，但係即係而家你話就係個逃犯條例就係、是，喂，你呢一扎人而家係講緊話有300個范冰冰喺度啊嘛，喂，每人十億咁啊3000億噶咯喎！ 係啊，最唔止咧，肯定唔止十億咁少啊！大佬呢班友仔， 喂，你俾3000億，而家俾大陸可能頂到3-2個月噶喎，仲 我屌你點知啊？喂，我估係以萬億計啊！如果咁樣，佢真係要拉呢啲友嘅話， 咁你拉到呢啲友，咁咪可以打多1-2年嘅？ 喂，何止 嘅貿易戰咯？ 喂， 阿 黎牛何止？ 啊、 喂，佢拉得到就唔知叫你繳税咁戇鳩噶啦，分鐘充公都唔定噶啦嘛！屌呢啲嘢係咪先？你怎知道啊？我不識啊，我不熟悉大陸的法制啊，唉，我不說了，這些。但是落那些東西就是什麼都可以啊，屌你老 味。不是，但是你總之是客觀的，客觀的事實就是他莫財嘛，現 在。是，就是莫財，那搞這些就 是。或者燒銀紙啦， 就是針對商人的，就是這樣。 大家拿銀紙放在桌面上燒，現在差不多燒完了，類似這樣。 就是這樣咯，所以。 咁喺嗰个时喺个时间上又咁巧，又要咁急推行呢啲咁嘅嘢， 系啦， 吓咁啊有啲关联咁。 咁到底系林郑想救市啊，定系点？我唔知啊，呢啲系咪想献媚，想去救国啊？定系即系纯粹系点样？嗱，即系唔知嗱。其实依家林郑好明显，佢同商界咧就真系对着干噶啦，好大镬嘅。对于佢连任系。始終你又講你千二友啫，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叫做選委會，咁嗰班友整幾喂，即係你整到你777啦，金鋪係咪？ 係係，你每次特首選舉都要西環都要去箍票㗎啦，係咪？ 其實佢都有一個，佢小圈子都要箍㗎，其實係。好啦，777，你距離個門檻600就多177啫喎。 係。 每個界別係300人喎，商界嗰度喂。佢走咁啲，你又咁點咧？ 你因為你泛民嗰啲票咧，你每一次而家都係三個人去選噶嘛，咁都係有一個泛民代表噶嘛。嗰度嗰100-200票咧，其實佢都會 唔係嗰個提名咧，會走票嘅。黎牛到最後係會走票嘅。 咁你千二票你，你嗱，你而家攞777嚇，咁啊上次阿薯片就係、是好似300多啊， 300多係啦， 係啦，咁嗰邊啊泛民啊100-0票，咁你如果你走咗啲商界票落去，下一屆啊講緊下一次 嚇， 走緊一啲咁嘅商界票落， 咁泛民嗰班笨柒有咗 all in 嗰個對家嘅，咁你個瓜咗喺度噶咯喎，真係， 咁就係啦，咁就凍咗喺度啦， 嚇，到時共產黨撐你都咩噶咯喎？ 咁啊，即係嗰陣時嘅西環就已經係可能出盡奶力都有危機啦，係咪？可能有 會有危機咯， 500多票嘅嗱，你第一個就係、是對上一個就689票啊嘛，跟住 最低票 係77票，係 啦。 咁可能下一次係有一個嗰個當選門檻，其實可能係500多票， 嚇， 或者啱啱600票。 咁就好樣衰噶啦嘛，所以就係、是、即係我諗佢嗱，佢依家距離呢個特首選舉就係仲有，即係佢2017年選咗啦，係咪？就2022年會選啦，一任期去一半啦。咁我諗佢都要即係有啲啊呢方面嘅考慮，你知佢都要考佢其實想連任啦，咁樣係呢一個係嘛？ 其實你每一個都想連任㗎啦，係咪？即係梁振英都想連任㗎。 係，不過連任唔到啫。咁好多人係傳佢會回巢添，咁我唔知啊。嗱，我又想講一個咧，即係話你急獨派其實就邏輯混亂嘅，一時又招妥，一時又唔招妥。 一時候要美國佬咧就取消呢個嘅香港關係法，就話要搞焦土，令到香港咧個營商環境咧係大為咧就係、是、惡劣，令到香港咧就成為呢一個嘅中國嘅一個普通嘅城市。呢、這個就係佢哋嘅觀點啦，係咪？焦土啦，去到逃犯條例，佢哋又唔焦土咯。當美國佬出咗聲話，如果逃犯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就會好大機會咧係影響到香港關係法嗰個繼續存在落去噶嘛，係咪？咁如果佢哋要係呢個香港關係法收皮嘅時候，咁係咪好應該去支持呢個逃犯條例啊？即係講根據佢邏輯，嗱邏輯上係咪 嘅焦土啊嘛？係加速香港死亡啊嘛？ 係佢哋嘅就係話要攬炒嘛，要香港快啲死啊嘛。咁你一時一樣嘛，你班咁嘅急毒派係。跟住佢哋有辯駁喎，原來我又有睇下佢哋 argue 埋喎。原來佢話咧，焦土咧就係、是、啊要啲商家死啫，所以咧就要營商環境死就算數啦。就呢啲咁樣嘅逃犯條例咧，因為影響到佢哋嘅，所以就唔好搞。我覺得你啲焦土係焦別人啲土啫喎，係咪啊？咁樣係第一，你焦別人的土派其實就係、是。其實你就係 受埋佢哋都好天真喎、啊！你焦土咗啲有錢佬，你會影響唔到啲平民？ 喂，你焦土，你令到香港嘅營商環境變差，你取消香港關係法，首當其衝一定係窮人、基層嘅勞工。我同你講，你以為嗰啲有錢佬，你知唔知根據最新香港嘅一個統計嘅調查，香港係有100万嘅市民，100几万嘅市民，佢嘅流動資產嘅現金啊，喺銀行啊，係有100万港纸啊！你覺得啊，喺美國關係法呢、這個香港關係法取消咗之後，會唔會呢班人係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咧？佢個底都厚撚過你啦！你明唔明啊？佢入喂大佬呢班友有100万嘅現金，我當有 super inflation 有超級通脹，一包嘅金像米升到10000蚊一包，佢都仲食到100包。你窮人點咧？係咪窮人死先啊？第一，第二，當呢一個嘅失業率非常之高企嘅時候，突然間飆升，好多人都失業啦。咁係唔係基層勞工最受到影響啊？第一，佢哋要交租，交唔起，係咪？第二，佢食又冇得食，積蓄有限。咁點會咁戇鳩？即係取消香港關係法啊，大佬！嗰班咁嘅有錢佬，第一，如果佢有一個外國護照嘅，人哋唔係揸 BNO 嘅，人哋揸 BC 嘅，好多係有綠卡嘅。走就佢哋走先，就讓有錢佬先走。咁啊，走咗一批咯喎。有啲冇外國護照嘅中產咁啊點咧？喂，咁佢哋都可以去避難嘅喎，係咪啊？有咁嘅錢，我買張機票就走啦。咁你剩翻落嚟嘅咩？就係基層勞工啊嘛，就係窮人啊嘛。咁點解咁笨柒咧？走去取消你？咁你屌你老母！你點樣去招人哋啲土啊？啱唔啱啊？樓價大跌冇影響啊！對呢班人，好多人你知唔知香港啊？超過六成的樓宇按揭係超過六成的私人樓宇係冇按揭嘅啦，已經係敷批咗噶啦。唔該你查下呢啲統計嘅數字先出嚟鳩噏啦，你哋。咁你對咩人有影響咧？第一就剛剛接咗火棒嗰啲咁樣嘅買啱買啲樓嘅人，又變咗負資產啦。第二就係嗰啲基層勞工，餐揾餐食餐餐清，每個月清嘅。你知唔知影響幾多家庭啊？呢啲係會幾多基層勞工嘅家庭啊，大佬？噏得出就噏啦，取消關係法啱唔啱啊？冇邏輯嘅呢班友完全係成日覺得啊，可以同啲有錢佬攬炒，有錢佬係唔會同你攬炒噶，有錢佬係會識得走噶。而係你呢班友係最冇呢一個嘅競爭力，最冇得走嘅人就係呢班喺度鳩叫嘅急毒派。 有錢佬連機票都唔使買添啊！而家全部都有私人飛機。 屌你老尾真係喂，就算中產嗰啲啊，點買位都係走啦，死啊死啲窮人啫嘛，唔好咁柒戇鳩啦，真係急毒派，用下自己嘅腦，個死人腦，唔好坐撚住佢喺度嚟鳩噏，日日喺度嚟，即係你呢班友係令人哋非常之即係覺得係不堪啊嘛，垃圾嚟啊嘛，噏得出就噏。喂，你又話反對逃犯條例，覺得人哋捉你，人哋唔係捉你啊嘛，傻仔，跟住又話啊，我既反對逃犯條例。又支持去美國取消呢個香港關係法，你戇鳩啊，邏輯矛盾係嘛？你焦土定本土啊？唔俾佢講清楚啦，真係啱唔啱啊？你呢個取消關係法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焦土嚟㗎，話俾你聽係令到香港嘅營商環境係極受影響啊，令到香港嘅經濟環境變質，佢咪美國咪視香港為即係中國嘅一個普通嘅城市咯。 啊，同埋你嗰啲關税咪即刻變曬，香港都要 加徵咯。 所有港商嘅全部 真係拜拜噶 咯。咪瓜得咯，咁你係冇腦啊嘛？你班笨柒係冇腦嘛？成日諗住同啲有錢佬攬炒，有錢佬點會屌你老母？你冇機會同冇資格同啲有錢佬攬炒啦。因為我唔係企喺富人嗰邊去講嘢，而係呢班笨柒可唔可以用下個腦？屌你老母，成日搞啲自殘嘅行為出嚟，諗住其他人會陪你一齊死，即係等於我哋個收視一樣啫嘛。我同你鬥快跌到零啊，你都跌到零先啦，屌你老味，跟住同個資產一樣嘅，你大家諗下呢樣嘢得噶啦。我同你同一个，我同你同一个速率斗快跌到零啊，你咪跌到零先啊，大佬，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升到10,000元一包米嘅时候，你觉得你有钱食米咩用？系嘛？咁你点搞啊？唔该你哋啦，用下个脑啦，急毒派，屌你老母，唔系搞军火就搞呢一科嘢，就要去全港揽炒，炒系炒你哋先嘅咋？啊，我唔知啊，佢哋咪109,700未开头啊，佢哋个个都啊。不過如果係嘅話都好搞笑咯，我就未見過有錢佬係做吸毒派嘅，或者有兩個錢嘅中產都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啦，都唔會做啲行為啦。好啦，哇喂，你睇下佢屌，因為我有貓真係搞笑，無啦啦跳上嚟。好啦，咁啊再講下咧，呢個鄭松泰咧就正式回歸泛民嘅咯喎，咁樣係嚇。 係係上埋報添啦嚇。 係啦，咁啊依家上埋報嘅咯喎嚇。你睇下我只貓幾樣衰先，依個陰間先講你睇佢，哦，頭擔天眼望地嚇。 啊，台主啊， 大家印 象台長嚇、 啊。台長的風采呢、這個叫做 OK 嚇、 啊。啊，你啊，你聯下佢又幾乖喎嚇。 係、啊、好樣衰啊，樣衰怪嘅呢、這個係。係啊，喐喐喐喐喐喺度，好啊，唔好理佢住，我哋睇下呢一個嘅病蟲胎先嚇、啊。 好。 咁話説咧，嗱呢一個嘅鄭松泰係點咧？就受到呢個嘅《蘋果日報》嘅認可咯喎。OK， 嗱民主派八壯士通宵留守兩會議室，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病松泰嚟喎。嗱民主派為咗迎戰周六，即係我哋剛啱過去呢個周六啦，早上嘅法案委員會咧就要爭凳仔大戰，部分嘅民主派議員決定咧通宵留守。包括胡志偉、邝俊宇、欧乐轩、朱海迪、谭文豪、范国威同埋热血公民郑松泰等等八个人，即系郑松泰系已经得到《苹果日报》嘅认可，佢系民主派嘅一员咯。嗱，依家大家系睇得清楚咯，系咪啊？呢样嘢系 啊 ，OK， 郑松泰已经翻咗泛民咯。所以咧，嗱，我有个分析就系点咧？如果吓、啊，根据过往呢一个陈志全嘅经验。如果呢一個嘅鄭松泰係得到肥佬禮嘅祝福嘅話咧，佢下一屆係唔係絕望噶？換屆選舉佢絕對係有機會連任噶。嗱，大家一定要。 而家已經錫到佢窿啦！你睇下張圖係五個擺佢喺中間啊。 係啊，嗱，大家睇清楚啊！呢啲咁樣嘅嘢。 厚待佢啊，真係。 嚇！所以有啲益友就即係嗱，呢個大家和而不同唔緊要嘅，大家可以拎出嚟討論下。有啲我知道好憎佢，就覺得呢個冚家產反骨仔咧一定輸。我話俾你聽，未必嘅。大家一定要有個思想準備，就係鄭松泰係有機會咧喺2020年連任，除非佢俾人 DQ 嘅啫，咁樣係，因為佢係成功投靠咗黎智英。咁有啲人話唔係喎，佢以前都喺度嚟即係屌過肥佬禮喎。其實啊，陳志全咪一樣燒過《蘋果日報》，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係佢能夠係反鬱民啊嘛！你大家明白啦，呢樣嘢就係、是，只要你係企喺黎智英嗰邊。只要你唔好企喺黃毓民嗰邊，咁佢就會捧呢啲人噶嘛。即大家要明白呢一點先。嗱，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好簡單啫。如果我要講話啊，呢個鄭松泰家產嚟噶啦，永不超生噶啦，好簡單啫嘛。咁你就即聽其他台啦，咁你唔好聽我。我基於嗰個嘅客觀嘅事實，作出呢個主觀嘅分析。咁你話，你即係過分悲觀啫，咁可能係。唔知道，但係你要明白鄭松泰呢一種青靚白淨啊，著西裝啊呢啲形象咧，其實係好受深黃嗰啲友咧嚇，嗰啲黃粉咧係去接受得到嘅嚇、啊，即係佢同黃楊達嗰啲係好唔同嘅風格嚟嘅，大家明白？即係當然話誒，佢哋咪一樣係熱狗，一樣冚家產係，但係一般嘅人係會唔會理呢啲嘢咧嚇？咁、啊、一般嘅人其實就未必會理呢啲嘢咯，就只會睇形象咯。你要明白。喂，呢班友連政綱都係唔會睇嘅嚇，即係一班友連政綱都唔會睇嘅時候，咁佢會唔會理你呢啲咁嘅嘢咧？佢咪就係睇形象咯嚇、啊，去投票咯嚇、 咁所以咧， 到時睇下點樣包裝佢咯。 係啦， 肥佬禮， 肥佬禮如果係接受得到佢嘅嚇，佢走去又又又矮又細，我就話俾大家聽，佢絕對咧唔係冇機會嘅嚇。佢依家終於係埋到佢堆嘅，咁樣係嚇。是天冇眼的，呢啲人是你話佢能夠成功連任，但是我就要一定要話俾大家聽先。如果你到時先喺魚喪口俾話啊，呢啲咪冚家產點解連任嘅？即係我依家2019年嘅五月嘅時候就話俾大家聽，呢個冚家產絕對有機會連任嘅。你硬爭佢都好，係嘛？所以大家就要做呢啲思想功夫啦。就係、是、如果你想佢唔連任嘅話咧，唔該大家咧呢年幾兩年咧就麻煩係要即係把關啊，做好呢啲工作啦嚇。因為他依家咧，你話啊唔係嘅，以前撐開鬱敏嘅啲媒體，佢唔需要你呢啲票啦，已經係。如果佢投靠到肥佬禮嘅話， 係、哎、絕對係啦。 你唔好成日話啊， 朱偉迪分 係啊，分兩萬俾佢都夠啦， 都兩席啦， 係 咪？ 係、哎、你唔好成日話啊，佢五萬五千票，我當嗰五萬五千票全部鬱敏嘅，佢得一半俾佢都夠啦。朱海迪嗰度，朱海迪嗰八萬幾票多咗噶嘛，佢個勞動嗰、那個雷動計劃係過分操作嘛。依家就係講緊本身唔撐鬱敏，即係本身撐鬱敏嗰啲人全部一票不投鄭松泰。佢都有機會喺當中，我要話俾大家聽先，因為嗰班友係完全係會接受戴耀嗰個雷動係指揮嘅。 啊， 事實上證明咗啦，佢、過度操作都操作到。 如果下一次嗰個選舉係冇本土派啊，冇或者冇鬱敏啊呢啲咁嘅派系啊，或者呢啲咁嘅即係咁嘅支持者啦、基本上都唔需要去到雷動計劃去退而求其次，用翻之前佢哋自己嗰套配票嘅機制都夠曬。 系，都佢都絕對係夠嘅，因為佢根本就有咁多人啊嘛，同埋佢係比例代表制噶嘛。 係 嚇， 絕對係嚇 嚇。咁、你黃浩明係啊，黃浩明啊冇得選噶啦，下一屆。咁你社民連如果又唔出人嘅，咁可能就係揾咗鄭松泰佢。喂，你只要我好簡單嘅民主，佢泛民主派喺嗰度出少條飛，包容埋呢個鄭松泰當係自己有，咁係已經係夠噶啦。其實係佢出少條飛嘛，佢出少個社民連。如果社民連喺嗰度唔出人咁先算。 啊！ 咁佢够飞噶啦，如果肥佬仔又撑佢嘅话，唔好成日觉得话啊呢、這个因为你好憎佢就系乜嘢？呢、這个同憎唔憎佢系冇关系嘅。你我知我都好憎佢，咁样系。不过我咧要客观啲嘅分析咯。如果你睇呢件事就系好唔愿意见到嘅呢、這个冚家铲会可以连任，但系冇办法噶。你就要系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即系有机会发生嘅嘢啊嘛。呢啲系吓。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啦，呢啲係叫做 OK 嚇、 啊。好， 好啦。有啲人話黃楊達肯投靠肥佬咧，就分分鐘熱血男神咯。佢問啲嘅，因為佢嘅形象同嗰班友本身就格格不入。問啲噶嚇，即係你啲陳秀慧啊咩嗰啲，佢係好問嘅。係唯獨是係黃呢一、這個，佢其實成個熱血公民係以得鄭松泰有呢一個嘅，即係叫做。符合到他们的 criteria 去叫投禮啊，呢啲叫做嚇，因為其他嗰啲甩皮甩骨，我諗唔會收。好啦，跟住落去咧就睇下呢一個咯。嗱，你獨派咧，話説獨派咧，咁啊，即係喺呢件事上邊，即係尤其急毒啦，又喺度咪吹大雞，又叫人去集會又成嘅。 係係。 又話咩要中局之戰啊？即係呢一個楊日朗又走去 share 嘅呢啲嘢，又話自己要去飲啦。不過唔該你哋去啦咁樣嗱，啲不負責任嘅，你自己唔去叫人去。OK， 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你基本上獨派都冇曬角色啦。喺呢件事上邊，其實一樣嘢好悲哀嘅嚇，我都要講。香港整個社會去到2019年五月嘅時候，某程度上係倒退翻2014年嘅九月嗰種嘅所謂黃藍嘅二元對立啊。嗱，依家係有少少呢種咁嘅氛圍噶，大家留意一下，即係你唔係撐泛民咧，就撐建制咁樣睇嘅，係會所謂嗰第三勢力 已經係 一消亡消散啊，好似熱帶氣旋咁啊，喺個上空度消散緊啊，準備兩個鐘頭之內改掛三號風球，冇料到啦，真係嗱，呢個係必須要指出嘅客觀事實。就唔好咧！上次啊，李卓人輸咗揾人賴，就話本土派用嘅，即係你仲以為本土派好有能量？我覺得本土派冇乜能量，依家係事實上係你揾唔到一個人係能夠係即係聚焦得到，因為你喺嗰個選舉嗰個遊戲裏邊咧，你冇得去玩咧，你好難去展示俾人睇喎。你點樣聚？你點樣聚人咧？係 咁上次嗰個補選就其實個票數已經係證明咗啦，就係你吹唔到雞叫啲人出嚟投你啊嘛，你谷唔高嗰個投票率啊嘛。 系，唔系佢就上次谷唔到，就系话有啲本土派唔投嘛。其实冇关系噶嘛，因为你哋泛民不嬲都系六成，建制派系四成，而系你上次李卓人加埋阿基都唔够陈海欣多嘛。咁你已经系本身有冇本土派都唔构成一个影响啦，就唔好再拎本土派出嚟刷存在感，或者喺度嚟赖底赖。根本你本身就已经少过佢，你49%对51%，咁你已经你输咗啦，已经系你明唔明啊？你由六成跌到去49%喎。咁你唔系输咗啊？即系有冇本土派就系有咩影响咧？咁样好啦，咁佢上次只系揾嘢赖啫，我觉得。 系。 咁但系你依家去到成个社会去翻二元对立，你呢班嘅独派又要刷存在感，又话要黐翻去泛民嗰队尾嗰度又去游行啊、集会啊，咁你又系咪好肉酸咧？系咪啊？你嗰班友，我知有班友一听到抗争就亢奋，包括有啲我哋益友都系会咁嘅。咁唔紧要，你终于听到抗争就话要去，咁呢啲系你个人嘅自由，我唔会阻止你嘅。我嘅唯一對我哋自己益友嘅忠告係咩咧？如果你又想去抗爭，你又要跟泛民隊嘅，嗱，唔該你諗清楚。第一，你係絕對有機會咧，俾泛民咧係割席同埋篤灰，呢個第一點。而事實上，泛民亦都係割席咗同埋篤灰咗啦。喺未發生所謂佔領立法會之前，民陣嘅召集人啊，這個岑子傑已經宣布咗話，有啲人喺網路嗰度發表一啲所謂佔領立法會嘅言論係同民陣無關。民陣所舉辦嘅集會就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原則嚟去進行啦。咁呢個已經未發生先割席咯。嗱，你第一點你一定要留意到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你真係要搞咩抗爭？唔該你，一定不能夠違法行為。如果你係違法嘅話，唔該你要諗清楚，你嗰個嘅抗爭係會有法律效果，係有法律成本嘅。唔好覺得話呢個特區政府點解會無啦啦即係告你要坐六七年？喂！你依家要谂定噶啦，呢啲嘢系你系咪真系要搞先？你要搞，你系咪预咗坐六至七年嘅监禁先嘅刑期先？如果唔系，唔好搞，唔好搞完之后又话后悔。嗱，我见到有啲人判刑嘅时候咁讲噶。嗱，嗰阵时我唔知，我亦都唔再评论啦。依家呢一刻开始，如果你真系去搞呢啲咁嘅呢科嘢嘅，唔该你谂清楚你嗰个政治后果、法律后果。OK， 就唔好到时先喺度喊冤啦。嗱，冇人帮你嘅，泛民都唔会派律师去帮你嘅。呢样嘢好客观、好现实噶，呢啲嘢系。佢唔会科水去帮你噶嘛？吓呢样嘢一定要讲清楚俾人听啊！如果唔系好不负责任嘅，依家仲叫人去死，叫人去冲嗰啲冚家产嚟嘅。我同你讲系，大佬，即系你要考虑清楚晒所有嘅成本后果，唔系效果啊，系后果啊！吓好啦，你依然系觉得你应该做嘅，咁我都唔会阻止你，我都唔知你边个嘅，你亦都唔会将你嘅行动话俾我听 ，OK？ 亦都唔使话俾我听啦。好啦。咁你獨派依家，咁你仲有咩角色咧？喺呢件事上邊，其實係冇角色嘅咯。市民又睇得到，今次同03嗰次23條旗一樣，就係通過遊行啊，同埋嗰個議會嘅抗爭形式。上次03年期都係抗爭嘅形式啦，就田北俊帶領到過啊嘛，嗰絕對一個抗爭啦，嚇可以係一種議會抗爭嘅形式啦。佢帶領啲人到過，唔去支持政府嘅議案。好啦，因為佢係建制派嘛。好啦。咁你今次啲市民又睇到，喂，原来你都唔系靠激进嘅行动嚟到去拉到呢个条例嘅，系嘛，黎牛？ 啊，都系上街先搞。 原来上街游行，原来系通过泛民喺议会里边作出议会抗争，原来都系通过有啲建制派暗中嘅配合，喺呢三大条，加上嗰啲外国使领馆嘅发声明，系通过呢啲咁样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形式嚟到去拉到呢个条例。嗱，万一真系拉到嘅话，吓。咁嘅时候，你独派黐埋去托捻咩？你明唔明啊？呢啲嘅行为其实系违背晒去你哋过往嗰五年话要提倡勇武、提倡一个激烈嘅行为、提倡一啲嘅所谓嘅暴力嘅行为、提倡一啲嘅即系你要反和理非嘛？喂， 总之就系同泛民嘅路线唔同嘅。 你要人讲东，你要讲西嘅。原来你讲足五年，你嗰啲冚唪冇效果，俾人拉晒嘅。然之后今次又系去翻回归翻和理非嗰度咧。如果今次万一系成功嘅，咁你黐翻去咪更加之冇面，更加之托贼？你明唔明啊？你黐翻去，你有咩运行啫？你觉得可以沾光咩？我话俾你听，领功泛民一定领到尽，即系你冇你呢班独派嘅人份嘅。你咩咩急独派乜派物派？本土派好乜派，全部你哋冇战功啊！呢次系，因为你冇角色啊嘛，你黐翻嚟做咩啫？你成日谂住黐翻去，我唔知系勾着数啊、食饼碎啊，定有咩其他嘅图谋啦？我唔去猜度啦，呢啲嘢系，即系我又唔会话佢哋收咗钱啦咁样。但系你黐翻去有咩作用啫？你冇作用噶嘛？你跟队游行啊？咁唔该，你承认翻你过去五年嘅路线原来错误嘅， 因为你承认啦。喂，好现实噶，呢啲叫 inconvenient truth， 我又讲出嚟啦。因为依家咧，你本土派都俾人 DQ 晒啦，永远都冇办法参选啦。我就唔需要有呢啲咁嘅包袱咧，去讲啲唔讲啲啦。2016年嘅时候，你话如果你哋呢班咁嘅仆街真系参选，系嘛？我仲喺度眯埋半边眼可以讲嘢。依家唔会啦，话俾你听，我有几多讲几多，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啦。呢班友系柒头皮嘛，你而家躝翻过去。人家当你咩啫？第一，人哋会唔会收留你啊？一回事。郑松泰点解会收留佢呢？第一，佢有咪有个议席，依家系。第二，因为佢本身嗰个形象同你争好远嘛，大佬佢系真系一个博士啊嘛，佢系真系一个读过书，佢真系以前喺大学嗰度教书啊嘛。你呢班咁嘅烂摊系啲咩人嚟啫？讲得难听啲，真系系咪啊？你唔止照下块镜，唔止衡量一下嘅？呢班友行翻去有运行咩？叫做系泛民会遇你咩？每次你哋喺嗰个泛民嘅队尾嗰度举港独旗，人哋当你法轮功嗰啲都黐埋去游行嘅咋，傻仔！人哋有着数会唔会遇埋呢一份啊？我谂唔会啦。几多人喺嗰个泛民第二、第三梯度喺度排紧队上位啊？民主党有罗建熙啦，有呢一个嘅梁亦廷啦 ，Edith Leung 啦，工党又有郑思律啦。是不是大把人等緊上位的，其實還在泛民那裡第二第三梯隊，會不會被你們這班黏埋去影衰他呢？何況這班人都被人 DQ 的啦。其實黃之鋒為什麼會有這麼酸言酸語呢？就說他泛民的口號有問題呢？如果香港眾志還有得參選的時候，我絕對相信黃之鋒不會作出這些評論的。為什麼？因為他和泛民，如果香港眾志沒有被人 DQ 到的話，香港眾志和泛民主派就是利益共同體嘛，他怎會向自己的同盟開火呢？但當他沒有了選舉包袱的時候，他沒有選舉包袱，因為人家不讓他選，他沒有選舉包袱的時候，他就可以將一些實情實話毫無保留地說出來咯，這麼簡單而已嘛。即是等於你的本土派、獨派、急獨派全部都沒有選，我就照說出來咯，因為你們已經沒有選了嘛，已經是好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们又说要回去，其实人家都不是当你，你们列为不受欢迎的，很老实说。你不要以为自己你说要回泛民，就是人家一定会是即是让你去回去啦。最多不赶你扯解的啫。最多是你在反玉敏、反我、那些这样的时候，他会拍手掌啫，叫嚣一下啦。会不会安置一些位置给你，或者是怎样呢？我想未必会啦。或者會不會好似花生台咁開個台俾佢，俾啲錢你開個台，咗去鬧鬱敏鬧我咧？我諗未必會咯， 都冇咁嘅價值啦，已經係 冇價值啦。喂，原來俾你咁樣嚟到去反仇嘅，誒、哎、都係咁上下斤兩嘅，你廢人嚟啊！呢堆係你嘅成班毒友走翻去做咩啫？首先你係咪要承認你過去5年嘅路線係錯誤先？你如果唔承認自己過去路線錯誤，你而家走翻和李飛嗰條隊，咁你都係一個撲街冚家產嚟嘅喎。你過去五年就係猛咁推人去話要擁護呢樣嗰樣，喂，原來你嗰樣係唔 work 嘅，你而家翻轉頭，得你話唔該你道歉先啦，你咪放棄咗你原本嗰路線先。如果唔係，人哋點會俾你黐啊，大佬？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如果你仲堅持啊，我哋要玩呢個軍火，要玩炸彈嘅，你黐翻翻去，人哋唔會接受你啦，係咪啊？你必須係要放棄咗你原本的路線，你先至走嗰個所謂嘅 ground 啊，有所謂嗰個基礎去黐翻過去泛民啊嘛。好啦，如果你係放棄咗你嘅路線嘅，我觉得你又应该要公开交代，话你原来放弃咗呢个勇武嘅路线咯。 咁梗系啦，如果唔系你，你勇武，你支持勇武啊嗰扎人。 喂，系啊， 你咪戆居居抹咗佢， 你咪水沟咗人哋。喂，你唔该讲清楚，你到底呢班友仲勇武定唔勇武？军火定唔军火？炸弹定唔炸弹？唔好又话依家呢一个形势咧，系不能够再玩炸弹。咁你即系翻翻和李飞，唔该你就承认，喺呢一刻嚟到开始，你就唔再搞炸弹。喂，你讲清讲楚先，唔该。哎，唔好模糊啊！一模糊咧，屌你老妈喺度和稀泥噶啦！讲清楚嗱，我就由头到尾唔支持炸弹嘅，我讲咗噶啦，呢样嘢我唔怕讲嘅，由头到尾不支持炸弹啦，烧人哋嘅私有财产，包括喺度嚟烧的士啦，就算你嗰啲咩旺角鱼蛋革命啊，你自称革命嗰啲烧的士，我由头到尾我都唔支持噶。你烧你一系有边样咧？你睇下学下西藏嗰啲人自焚，一系你烧你自己间屋。你哪有可能燒人的私有財產的？喂大佬，你燒人的的士叫做革命嗎？叫抗爭嗎？神經病的，你叫燒人的東西，喂，這些我不認同的，是無法無天啊大佬， 思雲，你個的士嗰個的士佬係就係你又知佢咩料咩？那個的士佬係投民建聯嘅，你燒佢嗰個的士啊？咁樣係，即係呢啲係好無稽嘅嘢嚟嘅。你嗰啲咪玩炸彈嘅？你喂無差別呢一個嘅炸垃圾桶，爭啲炸中啲無辜示威者嘅，我絕對唔贊成嘅嚇。呢啲嘢係 OK， 我講清楚先啊。呢、這個就係我個底線。嗱，有啲又唔係嘅話，你贊成你贊成你嘅事，我喺呢個台嗰度，我必須係要反對添嘅。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俾人拉埋。OK， 好啦，你呢班友就要首先要向泛民道歉啦，我都讲过啦，系咪啊？吓，好啦，唯一一个叫做咧独派咧，叫讲一啲嘢系正常嘅咧，就系叫陈浩天，佢就话要渗透各行各业嚟到去喺佢嗰个行头里边领取到一个嘅，即系能够争取到一个所谓龙头嘅位置。然之後就喺唔同嘅界別去滲透啊嘛，呢一樣嘢咪其實就係台獨嗰條李登輝做緊嘅嘢嚟嘅咯。李登輝係唔係當年喺國民黨搞滲透？八八年嘅時候成功繼任咗，嗱蔣經國走咗啦，跟住佢咪成功繼任啦，係咪？跟住再推動民主法，成為首任中華民國嘅總統，民選嘅總統。跟住二千年嘅時候就禪讓俾阿扁啦，係咪啊？跟嗰個其實禪讓嚟噶啦，玩鳩佢啦，係咪啊？即係嗰陣時國親兩黨喺度嚟互鬥。嗰陣時未有親民黨嘅，咁樣係嚇。唔、啊、係，我用我只貓喺度撩下撩下。 佢都直情係企，唔係佢都直情係個當時李登輝都企曬喺， 都企曬喺邊嗰度㗎啦，喺民進黨 拉票添㗎啦，台㗎啦已經。 咁即使話佢潛伏咗喺國民黨咁多年到老嘅時候啦，到佢唔做總統嘅時候啦，佢先至去發揮佢嗰個作用。咁嘅呢啲人咪就係我成日講，就係呢啲就係潛伏咯。呢啲咪就係戒急用人咯，係咪？佢咁多年以嚟，李登輝咪就係戒急用人咯。佢可以喺八八年嘅時候發作噶，但係佢一定輸。佢可以喺九六年嘅時候首次即係進行呢個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嘅時候，佢可以發作噶。佢唔會做呢啲嘢啊嘛，佢係到最後噶，佢先做就實現咗中華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啦。嗱，呢啲就係戒急用人啦。好啦。呢班冚家產又話啊，唔好戒急用人，唔好就係尋潛內斂嚇，唔好呢一個韜光養晦咁啊，你唔好啦，係咪？咁但係你做啲咩嘢咧？然之後又玩炸彈喺呢個時刻唔得，咁你做啲咩咧？原來你翻去和理非，翻去和理非，你要向泛民道歉。